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喂 ，hello， 喂，打个招呼先，大家认得佢啦，系咪？唔认得唔紧要，一阵间详细介绍。咁而家呢个时候咧，咁当然就系等紧等紧人入嚟啦。因为而家得廿几个人啫嘛，咁诶五十个人先至开始介绍啊，就唔使再不停咁重复啊。因为平时系咯，即系大家睇记者会都知啦，记者会啲人要迟到有原因嘅，因为惊你哎呀 miss 咗啲嘢咁样咁解啫。咁今日咧系咪又系有好多其他嘢睇紧咧？其他 live 咧？因为有一日我直头系睇 live 睇到开唔到节目啊。 呢、這个时间应该系搭边个咧？呢个咩？弥敦道。 哦，因为 弥敦道都几吸引人噶，佢因为佢要揾啲嘉宾揾得有时揾 系系系，哦，即系你讲城寨， 城寨 系 OK。我嗰日讲紧系我熟悉嘅深水埗啊。 哦， 嗰个真系讲唔到啊，即系一路咁睇啦。系，喂，招呼下大家先啦。 我是陈 律 师，大家好。 喂 ，hello。喂，阿广啊。 副探长好，大家好。阿局长名数九十六，喺度支持探长 Kenry 分气探长。 喂 ，hello。 Samantha 处理各位好，我第一次准时入嚟。 喂，多谢你啊。 hello 探长，红红嘅支持。 喂，其实今日就唔好准时嘅，因为早咗半个钟。咁嘅原因就係呢，因為 Eddie Sir 呢好似有開關仔㗎嘛，到時到後就瞓覺㗎嘛。 希望踩落去呢，唔係啲嘅，未必嘅。 唔係，即係睇下你個腎上腺素同埋你嘅高遠酮爆唔爆啫。 睇下我心情啦，或者我好想講 落去。係。咁嗱，今日我哋其實食飯已經不停咁講咗好多即係話題㗎，其實我唔使點寫㗎啦，基本上順住個 flow 都已經大俾佢講啦。因為嗱，如果大家有睇過 Eddie Sir 嘅 post， 因為佢都出得幾多嘅，我耐唔耐我跟唔切嘅，其實因為我睇字比較慢啊，咁但係佢原來文字方面嘅 fans 比較多啲喎，可唔可以咁講咧？ 可以啊，因為但係有部分就係希望我做一兩個節目咧嚟滿足下佢哋嘅，所以我好早都想約阿探長試下啦，因為譬如今晚佢哋可能有啲年紀比較大啲。唔聽啊，或者咁我就會俾翻條 link 你睇下，但我就都想試下講下啦，因為我講嘢素材都俾人踩台，俾人踩噶啦。不過我就所以我中意寫嘢多啲咯。 哦 ，OK， 係咁，所以變咗咧就呢度入到嚟嘅朋友，如果睇開阿洪 Sir 寫嘢嘅咧，就可以真係真真正正聽到佢講乜啦。咁你亦都有 fans 一早已經嚟咗咯喎，見到。喂，同埋有位朋友话第一次准时，咁其实今日就唔系好准时嘅，因为早咗嘅，系啊，冇错。咁anyway， 多谢你啊。咁有冇见过你入嚟？嗱，Samantha 咧，我记得都见过你嘅早排，咁啊入过嚟，其实嚟去留言嗰啲名咧都系30个人到嘅啫。咁啊，只不过即系而家更加有啲被 ban 啦，因为我以前从来唔 ban 人嘅，你知啦。 我睇到。 咁但系而家有啲咧，佢一开声就闹咧，佢唔系沟通咧，我就 ban 嘅。 同埋佢哋好多时都系 copy and paste。 copy and paste 都错啊。 系。 佢有 copy and paste 啊，佢系吸错咗啲嘢，好似过晒时啊，冇发生过，佢都系咁吸上。我有留意嘅，呢个有留意。 O K。咁啊，再继续先啦，等到啊，过咗50个咯 ，O K 咯。头先录到呢度啊，阿 Roy 啊，好，啲人陆续咁样上嚟啦。 内巡 ，Hello 探长，红红日之 Sir，Derek Lee 探长，我终于可以听 live 啦。阿俊明数九十六，请调校音量加，康康港币38元，买酒水招呼嘉宾。呢度危黑警下昼大桥到你话要个人，而家 多谢啊。 听日记招又俾人耻笑。Francis Chan 李探长和嘉宾，你个 喂 ，Hello， 嗨探长好，大家好，今晚有嘉宾。 你好啊 ，Cliff 啊，哇，叫得广明兴喎，好亲切喎，系咪啊？ 叫你埋麦少少， 大家晚上好。 我再怼大啲你个麦啊，因为你嗰边比较难控制， 系咪啊？ 唔系，因为可能你把声有时大有时细， 可能系啊，可能系我 而家爆少少， 系 我一路 mon 住唔紧。 其实我本身讲嘢好大声噶嘛。 OK， 咁啊唔紧要啦，我有 compressor， 反正你大声我容易 handle。 因为而家系个 balance 问题，即系我个声大唔大，同埋你个声有几细。 哦，你系主，你系主力嚟噶 嘛？唔系，梗系嘉宾系主力啦。往往因为啲人专登多咗嘅人就系嘉宾叫晒噶啦，等于我三分晒一粒先。OK， 而家啲声 OK 嘛？各位，因为佢哋啊比较客观啲，因为我冇得望住，一望住我做唔到节目噶。OK， 阿康康多谢你啊，买酒水都系俾你及到买咗酒水啦。 太大声啦，一阵啊。 Miss Light 近来听 Light 已成习惯 ，Lil 佢睇到探长 and 嘉宾 ，Lil 艺不过之前黑警咁样玩一玩，深水埗又多几件被滥捕，我觉得佢哋成日用呢招引人出击咯，行红日啲上太大声了， 真系好难捉摸啊！咁你 紧要咧，我试下正常讲嘢。 咁你正常讲，我就你又唔紧要，不过好难讲，因为咧呢啲麦好 sensitive 嘅，大细声个 dynamic 个 range 好阔嘅。虽然我已经加咗个 compressor， 咁所以咧。我宁愿估你大声咯。 好 ，OK， 好，唔紧要，我睇住继续，冇问题。喂，咁系，哇，有人请食饭。咁啊，头先有位嚟自澳洲嘅朋友咧，已经咧率先PayPal 咗。 系啊。 咁啊，即系我哋所以请食得好安乐。咁啊，真系多谢大家嘅 sponsor。 多谢多谢。 Miss Light 近来听 Light 已成习惯。 系，冇错。 要佢喺度探 长。啊，头先阿广话咩啊？黑警咁样玩一玩，深水埗又多又多几件滥捕，其实。即系其实上次有位阿 Jeff， 即系 Jerry 啊，即系嚟自广州嘅朋友，即系讲得啱，我都系觉得佢几心水清嘅。 系， 即系就系话咧，其实对方即系警察嗰边成日做错嘢， 系 就令到好似我哋呢边好似开心嘅事件多咗， 系 即系即系警察嗰啲贼嘢曝光多咗啫。 系， 咁所以我哋千祈唔可以。唔检讨翻我哋自己， 唔系，但系讲翻深水埗嗰晚，我个人觉得就唔算滥捕噶啦。 系， 如果真系滥捕就唔止咁少人啦，因为我都留到两点啊，讲 系阿广，你今晚喺深水埗咧？喂，你唔使就住啊，睇住我，我见到你无端端收。 唔系，我就咁，因为我嗰晚留到两点嘅，咁我睇到咧，其实咧就算系或者我唔系想同差人讲嘢就 系。 佢哋係有少少留守，因為到佢走嘅時間咧，仲有班街坊鬧緊佢嘅。係，我好少見到嘅。 係， 好少見到啫。 因為啲街坊真係喺度住噶嘛，同埋深圳嗰啲人唔怕嘢。 係啊，佢嘅意思咧，嗰班街坊幾得意嘅，講得佢話你而家唔俾我翻屋企啊，唔係你要趕我走啊，係我趕你走啊咁。 哦。 咁但係啲警察咧，似乎都好，即係我哋可能鏡頭見到嗰幾個好翹口嘅，但係。我睇到佢嗰個，尤其是有一兩個白衫咧，好似好忍，同埋我見到一個呢個沙展嚟嘅，佢回應啲市民回應得好溫和 嘅。哦，嗰個好似撳釘話咁 樣。佢好得意啊！佢講啲嘢咧，我企埋喺聽，即係我心諗你同係咪呢隊人嚟㗎？究竟你咁？ 即係零零舍舍，好似係平行時空咁嘅。平時嗰啲咧又粗魯又唔講道理，又喝又低 EQ， 講嚟講去成日重複。 係， 有好多內容。 啊，你應該係我。后屘我见佢开始再第二转拉人啦，我揸车走先。 系。哇，嗰晚真系恩皮啊，玩得。 唔系 嗱，睇极都仲。 嗱，如果你讲翻嗰晚咧，系我喺呢一次嘅运动里边咧，系真系细心去观察嘅一晚。 系 佢首先咧，我九点几十点钟到，我揸车出到去嘅，当时系仲未有班后生仔嘅， 系 真系街坊嚟嘅， 系。 但系。陆续咧，我见到啲后生仔出现啦，即系周围都有咁嘅时间咧，个气氛就开始浓烈咗。但系咧，就有秩序咗啦。 系， 因为素来我成日赞呢班后生仔咧，我都话佢哋唔当差系嘥咗佢，不过应该就唔好当差，因为佢哋个组织力同埋个积极性咧，系比我哋高。 即系当差发挥唔到嘅， 发挥唔到嘅。咁佢咧当时一佢哋出现嘅时间就有秩序啦。 系， 但系我感觉到咧。其实一路就唔激烈嘅，喺度嗌啫。但系到突然间系十一点几啦。有人扮闸啊。 系。 咁好奇怪咧，扮闸冇人欢呼啊。 即系你话警察里面 扮？唔系啊，有人我哋方面嘅人去扮闸咧。 系。 但系有人嗌唔好。 系。 好多人嗌唔好。 系因为街坊嚟噶嘛。 系啊，同埋我跟住话后面我就已经同我侧边个。其实唔识，我嗰晚好得意，我得我一个人，我同隔篱嗰个讲，喂，咁如果烧炮仗噶咯，咁嗰个叔同我就差唔多年纪嘅，佢问我点睇到，我哋睇个办集嗰度就烧啊，转头烧啦，咁我就行到去好远啦，我由嗰条叫做鱼洲街行到去南昌街，我先转弯嘅， 几嗰晚几体验噶，几 喂，其实嗱，譬如呢个礼拜嘅拜年式咯， 系啊系啊， 即系拜年式嘅示威咧，就你睇到各地嘅文化同风土人情都有啲出入嘅， 有出入， 即系觉得真系好有趣。嗱，我住香港咁多年啦，住咗50年啦，即系我都平时靠目测咧，都细分到。即系边个地方啲民风系点嘅？喂，咁但系哇，我觉得呢个礼拜令我更加认识香港各区嘅民风嘅街坊系点嘅。 系啊，因为我讲翻我即系几年前做义工嘅时候，三个区都唔同嘅，九龙、新界同港岛，港岛啲人 系 好斯文嘅，完全唔会咩嘅。所以尤其是如果九龙区去到深水埗咧，就系激烈啲嘅。 系，但系嗱，我通常嗰個印象就係咁淺嘅啫，粗魯啦，斯文有文化冇文化啦。喂，但係其實今次立體感好多。嗱，譬如你講下筲箕灣啦，港島區我覺得最筲箕灣同埋西灣河咧， 好有條理㗎，睇落去 係啦，即係但係佢裡面啲惡人最多。 哦，當然係啦， 因為佢好多水佬啦，好多原居民啦， 啱， 即係你一搞到個地頭咧，佢就發癲㗎。 其實咧，呢一次運動咧，帶出一個都我覺得幾得意嘅現象就係咧。无论佢系喺香港大好咩都好咧，其实我哋一个目标嘅，就 系 林郑月娥咯。如果冇林郑咧，我哋冇咁团结，冇咁目标， 互相冇咁了解。 系啊，因为我同我啲所谓有个前，即系两个前嗰啲朋友食饭倾偈咧，佢哋唔系企喺我哋嗰边，即系佢嘅，因为佢点会南转王啊，搵老陈啊？但系咧，佢哋一讲起林郑咧就冇得倾。即系一定讲粗口先，即系佢认为今日呢个局咧，唔系我哋搞出嚟嘅，完全系林郑累出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一路系落去咧，嗰套戏都仲喺度嘅。 系喂，咁嗱，而家过咗100人啦，咁啊正正经经咧就介绍你俾人识，虽然呢个九成人都识你噶啦，咁但系咧我呢排咧就有好多我三面口嘅朋友入咗嚟，即系呢度九吹友。咁咧有啲咧就當然係藍絲噶啦，有啲係嚟自大陸噶啦，咁有啲咧就通常都係有啲甚至乎我聽過啲因為聽鬼故走嚟， 係啊係啊， 咁啊聽鬼故嘅咧都應該識 Eddie Sir， 係啊 ，Eddie Sir 都曾經咧上過嚟猛鬼 studio， 咁嗰一集咧唔知點解你真係可能零舍多 fans。好多人讲起嗰集嘅，其实我讲一集啫嘛。 因为你嗰啲系 unit 啊嘛，即系冇人喺监仓嗰度咁资深而走上网台讲噶嘛。 系，可能系咯，可能 系咯，即系坐。 因为我唔怕丑，唔怪口啫，主要嘅。惊 吓 搵 我又。 系真系。 咁啊，所以咧就要介绍下嘅。咁啊 ，Eddie Sir 咧就系我喺街头都识佢嘅。2014年嘅时候咧，咁我记得落旺角嘅时候咧，我哋 form 咗佢嘅游走团啦，所谓，即系因为咧我哋最主要咧惊俾差佬揼，即系其实嗰阵时啊，啲差佬揼人嘅。次数同而家啲暴力完全唔同啦，咁但系我嗰阵时都系初哥嚟噶嘛，即系出去游走嘅时候，咁希望咧大家有啲资讯，知道差人喺边度嚟咁样，所以 form 咗一班人，因为多数人都喺街识嘅， 系啊， 嗰阵时 系 好奇妙嘅，其实又系一个从来未发生过一个经验嚟嘅，咁我喺路口度亚皆老街弥敦道咧识咗一啲 Sir， 咁唔知点解大家倾起偈上嚟， 其实你可能就善忘咗少少啦， 系。 我喺 D 一百识你 噶，我 D 一百识噶， 你唔记得咗？你同阿周博贤，我上去， 我即系开放日， 唔系，我做节目，你早我节目噶嘛？ 哦，系咩？ 哇，你记忆力好， 我唔记得咗，我真系，我以为喺街， 我有啲相喺度噶， 我知你喺 D 一百，我识你， 唔系因为咧嗰阵时我同你喺 D 一百咧，就冇关 系 啊， 系， 即系我系你嘅 fans 嗰阵。 唔系你就讲你同阿周博贤做噶嘛，就我就花家姐嗰度咁啊， 奇案嗰边， 奇案嗰度，跟住我哋去到嘅时间就你哋走啊嘛。 因为咧我咁样，因为我直头我唔识阿花家姐嘅喺嗰度。 哦，佢因为我哋系叫做我哋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叫做特约嘅啫，我哋唔系。 哦，即系做嘉宾。 我做嘉宾，我一嘉宾咁我客串嘅啫嘛。 哦 ，OK， 嗱喺嗰度已经识嘅。 咁一段时间大家冇见咧。 喺嗰度我点？ 唔系，其实我哋系识，但系就冇打攞啊！我哋呢度。 OK。 咁战王咧，我见到你同阿周博贤咧，差唔多晚晚喺度。 系 系。啊，唔系 ，sorry， 唔系晚晚，即系我喺度嘅时候，好多时见到你喺度。 系。 咁啊，打招呼啦。 系。咁嗰阵时系咯，即系 form 咗成班人啦。嗱，有嗱呢个 Y Starter 咧就系我头先讲嘅广州。 系啊，我你河南定河北啊？ 咁啊，可以读。 等佢答话啦，等佢答话河南定河北啊？ 系一阵间， 我都系老广州嚟噶。 哦 ，OK。喂，咁啊，我哋round up 埋头先，咁于是乎咧，咁啊识咗 Eddie Sir 啦。咁于是乎后来有游走时代又揾佢哋上嚟啦。 系系。 咁咧猛鬼都我自己出嚟噶，猛鬼 studio 咧，我又好有兴趣听佢里面嘅鬼故啦。 系系。 咁于是乎咧，就即系大家可能因为咁样都识咗，甚至乎出到嚟而家呢啲上嚟嘅朋友咧，可能未必识我嘅，因为我 tag 咗你之后咧，你就有 friend 入嚟噶啦。 会唔会啊？ 系啦，咁我叫探长啦。如果你第一次见我，九吹廿四咧就系一个唔系好似节目嘅，有人觉得系节目，但其实就唔系好系节目嘅。咁一个吹水嘅地方啦，即系其实我想搞到个 feel 咧，就好似同 friend 出嚟饮嘢倾偈。 Very good 啊！ 因为我连网上面嘅朋友，我都当系朋友，即系我每一个留言都会读嘅。咁所以咧变咗咧，即系好似成班人出嚟， 好似 check 嗰啲叫 check check 啦，系啦，即系当系 brainstorming 啊，或者 forum 啊咁样，即系以前古希腊嗰阵时，成班人喺个广场。 唔系，其实唔系，其实喺美我记得好似我喺美国都听过，但系人美国嗰啲就可能系 专啲， 即系大节目啦，大节目咧咁嘅，美国有嘅，美国有。 O K， 有人话我咪细啲，但系我拱大咗，应该都 O K 咁唔紧要啦，就大家睇住。O K， 咁啊继嗱继续。读下大家的朋友先，这个 Hello Peggy 探长好， 喂 Hello Peggy 好 ，Susan 探长好 ，Susan 好，大家好 ，Alice 长探长教细声 ，Carrot Y 红猫 Hello， 呢度艺心水宝两三点都有人喺街流连咯 ，Alice 全人口学 ，Parents 组探长 Eddie Sir 留人心开到咗， 喂 Hello， 全人口密集都放劲多催泪弹， 系黐胶线 ，Mandy Mac 我是黄大仙人。但我都好意外，港民街坊好团结。 系， 但旺明哥点睇有毛鬼 嘅事情？港币 七十 元。 Thank you。妈妈教否？本神旺二三四依然存活嘅年代开始听探。 哦 ，OK， 多谢。 日之水佬探好。 喂 ，Hello。 二水探长两位好。 喂，系。 终于参加到直播，好多嘢想讲。上个星期玩抖音睇到条片，话咩港独青年当街打死自己亲生老母，我当场笑咗出嚟。但系过咗几秒后，我全身毛骨悚然，因为 最近 抖音睇到中共完全疯狂嘅抹黑香港。这个似乎就是这个动员，至于动员的目的应该鼓动大陆人参加香港围殴团打香港人，怎知过几日应验世，在抖音中见到很多片是关于上万警力集结深圳演练，已经估到共产党想点，结果昨日听到句同志们真是心都寒了。现在我最怕是如果香港的监狱或者拘留所不够地方扣押，就会将他们 运回 来。放心放心，不会 抗争者千祈 不会 我都是看大节目先识的 Sir。 是啊， Hello， 唔食好。 哦 ，OK， 嗱呢位即系佢系睇得好清楚嘅，因为其实广州嘅朋友咧，如果即系正如你头先话斋啦，我哋食饭啫，即系佢专登翻墙落嚟咧，佢系真系想知啲嘢，或者有动机性嘅。如果唔系有冇任务嘅话，咁所以咧，即系佢两边都睇晒，因为我哋有时香港人咧都偏睇咗，净系睇香港啲嘢。即系我虽然我睇到大陆啲嘢，但我哋好多人都唔睇。 不过我都睇嘅，我因为我点解咧？我就冇户口嘅，因为我系即系恐共嘅人嚟嘅，我 系。系 咁我冇呢个微博户口，但系我就攞到微博嘢睇嘅。 系。 咁我系知道佢哋想讲乜嘢。咁我有啲文喺微博出现过嘅，都过唔到三日嘅。 系都 有啊，所以我都系算系送终，所以我咁紧张啊，迟早有份噶啦。咁但系咧。喺广州咧，我都有好多亲友系翻墙听同睇， 系。 但系如果去到好清晰嘅咧，唔多嘅， 系。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哋嗰啲网站，佢哋有嗰个叫做Internet Police， 系。 我哋香港冇，香港有都唔顶，但系香港就唔可以噶嘛，因为你系侵犯人私隐 嘅。系。 但系如果喺广州咧，佢系老讽嘅， 嗯。 有两种人系老讽噶嘛，广州，一种就系五毛，一种就系。Internet Police 啊嘛，佢五毛叫做佢个名称噶嘛，叫做咩监察员咧？因为等下广州我讲，佢个名叫做叫做咩监察员嘅，系好得意嘅。佢就我喺上海参观过，佢一个望廿几个望嘅。 系即系我见到有啲画面咧，有好多个电话排住喺度嘅，咁你嗰阵望住几廿个电话， 佢哋揿一个掣咧，就有譬如20个电话， 我就一齐出品咁样。 我第一次睇就系大约几年前喺上海睇过一次。 系， 佢好老讽噶，佢唔系好似我哋叫老五毛， 唔系，因为我哋觉得做呢啲系不伦噶嘛。 系啊，但系 佢哋系老讽， 老讽嘅，因为咧好简单咧，大陆系冇私隐嘅。 系。 因为讲少少啊，即系今晚唔应该讲大陆嘢，但系有少少睇医生咁咧。 系， 你睇到阿任达华俾人吉完咧，你任你影嘅。 系， 大陆冇私隐嘅，因为我喺大陆睇个医生咧，你喺度睇医生咧，后边咧六七个人扑喺你后边听你咩病。 我净系细个睇嗰啲古灵精怪东南亚啲 friend 咧，即系时讲大陆噶嘛，即 系 有啲天生 K 胎屙屎屙尿都影埋俾你睇嘅。 系啊，佢唔系， 佢系觉得你系奇珍异兽。 佢哋心目中咧唔将所谓私隐当系私隐。 系系， 所以你 但奇怪，点解厕所都有门咧？ 唔系噶，而家厕所门就而家仲有啲冇门噶。 系 你即系而家东，我记得东站可能有咗啦。唔系，即系呢个就另外一样嘢啦。而家好多啲村落啲厕所都系冇门。 哦 ，OK， 嗱，我最叹为观止咧就系、是、讲紧二十几年前咧，我去跟朋友去乡下就翻汕头嘅。 嗯， 咁嗰阵时都高速公路未起嘅，咁要搭十一二个钟头车嘅。喺深圳上车， 要过渡添，仲要。 系啊，咁我瞓咗可能有印象嘅都。咁咧跟住咧就去到中途，咁我个司机话：，去厕所喺呢度去啦！一落到去个厕所真系叹为观止， 系啊， 摔角墙咁大。 系啊， 咁咧个摔角墙咁大，四四方方咧，嗰条坑咧就系围住嗰边。咁大家就踎喺度，对面望住，我入到吓咁点屙啊？咁但系嗰啲男女女咧都系你自己揾个位，总之你唔怕丑咪就咁屙咯。咁嗰啲女人咧拎埋盆菜去洗嘅， 或者担遮啦，担下遮。 啊，系啊，拎埋盆菜去洗，一路屙屎一路洗，一路同对面友倾偈。 我呢啲呢啲，如果我相信去到北边都仲可能有。 我讲廿年前啫，仲系。 唔 系，即系而家就梗系唔会啦。 廿年前，我呢等二十几年前咧，我喺广州咧，即系我啲亲戚嗰度咧，我唔去厕所嘅。 嗯。 我忍到咧，自己走出去中国大酒店啊。 系系系。 咁啊，饮杯咖啡啊，或者唔饮啊。佢用嗰啲厕所嘅， 哦系啊， 香港人顶唔顺嘅， 因为上面好多虫啊，成佢、 啊、 有用噶嘛，好似系做药材噶嘛，啲虫， 系 屎虫肝系药嚟噶嘛，好似啊 ，OK， 喂，系啦、啊，咁啊，讲到你翻大陆都有睇嗰啲嘢， 有噶， 我就系睇过大陆嘅一段时间咧，就系、是、喺天涯讨论区， 嗯嗯， 原因就系嗰阵时咧睇陈冠希咯，为咗， 唔、哦、系，其实咧，好似你话头咧，其实我系少咗翻去嘅，因为我有親戚喺度咧，我而家就好似你話剪回鄉卡咧，咁而家我屋企人都唔係贊成，幾贊成我翻去㗎。係 係，即係唔好翻啦。 唔係，同埋咧，我唔 冇咩搞嘅話， 我唔忍得㗎。係 唔忍得咩？ 一坐落傾啲嘢咧，我就成個網台主持人咁㗎啦。 OK OK， 咁啱咯，所以揾你上嚟。 唔係，所以佢哋唔係咁中意聽。我又冇秘密嘅，即 係 譬如尤其是講美國佢哋咧，我就問一條問題就全部都靜曬嘅。我哋边个去过？ 系 咁咪唔出声。 Okay， 未去过咧就唔好讲。 OK， 啊，美国系冇铁闸嘅， 系 啱噶，你讲啦。 嗯， 系广州有铁闸嘅啫， 系 窗都有铁笼嘅，咁即系注意出嚟。 系有位朋友有啲好听嘅声音咧，就喺呢个 PayMe 嗰度咧就 sponsor 咗。咁呢位系Maylin Zhang， 喂，多谢你、哦。咁啊，之前仲有个叫小草啊，喂，多谢小草啊， 你好熟啊呢、這个咩？ 系咯， 可能我听得你嘅台都 系。喂，咁嗱，有呢个朋友咧，就有啲好想知嘅嘢，咁但我亦都讲咗好多次啦。 系， 咁咧，依家可以睇下佢点样讲，我都想招呼下佢。即系我成日都叫佢咧，就 live 嘅时候留言啦。 嗯、 你成日都 PM 我咧，咁我要专登嘥时间复你，我真系觉得好嘥时间。 哦、 好简单，你见到咧个 Facebook page 咧 tag 咗啊，唔讲明嗰个字嘅，咁咧 click 入去咧，佢啲文章就一个出噶啦。喂 ，Hello Jerry， 翻墙出来都系睇红会。 哦 ，Francis Chan 警察要明白什么事可做和不可做。 警察要明白，梗系啦，啲警例。 唔系今日嗰个例子咪系咯，即系我由今朝我其实我好想讲嘅，就今朝先讲嘅，就系话即系完全唔对路嘅，即系我本身唔系当差嘅，我系系纪律部队，但系一睇嗰个形势咧，第一你唔告得入不但止咧，仲系妨碍司法公正，同埋可以如果大胆讲以前啊，如果港英时期呢啲系非法拘捕嚟嘅， 系 因为你三个五个休班咧，你冇。同埋咧，佢哋我唔知点解有冇人问佢就话，你五个休班拉咗人咧，系唔系你带翻差馆？ 哦、oh, ，OK， 你记住呢、這个系 因为一般人都唔识警礼啊嘛，其实 唔系你休班，你一定要 call 个在职即系成日上紧班 上紧班嘅人就车走嘅。 系系 你好奇怪，点解呢班人可以带到佢差馆？ 而家系武装武悍同埋冇晒规矩。 今朝我讲咗啦，好明显呢五个人系跟住呢个人。而家好多人俾人跟住噶。而家其实呢个等于当年或者我讲翻少少就当年新燕安咪咁样俾人起整个起晒底嘅，因为佢派好多人跟住你噶。你分辨唔到佢系着黑衫。而家你我反而我唔。而家好少着黑衫嘅，除咗行动，即系喺活动之外。 行动， 即系除咗活动之外，咁所以咧，反为平时着黑衫，你就觉得有啲人个样咧，譬如我嗰日入元朗咧，有两个着黑衫嘅，我就话俾对方听，嗱呢两个差人嚟嘅，咁佢当时恶咗言，佢话点解你睇得到啊？我哋望下佢啊，我哋呢两个差人嚟嘅，唔系我哋黑衫人嚟嘅，咁嗰个感觉唔同噶嘛， 系啊，冇错啊。 点解我话感觉唔同呢？逢系嗰个人行嚟行去嘅，嗰个一定系唔系差人就海关，因为无端端后生仔唔会喺你面前行嚟行去嘅。 又或者你扭嗌佢口号一份， 咁啊系，咁啊系。 喂，嗱呢位朋友真系要招呼佢啦，因为咧好难得佢嚟 live 嘅。咁佢讲城寨嘅嘢咧，咁啊 Eddie Sir 都熟嘅，咁啊唔 熟就唔熟嘅，不过就 即系唔惊闷亲你，叫做 唔会。 OK。 Civitano Mel Plymouth 翠探，我同徐少华倾过，问佢系咪如探长所讲，因为分唔到城寨货金而不满而离开令。 佢点会同你讲系啊，白痴！ 继续啊， 继续。 因为分唔到城寨货金而不满而离开令起老租，佢认无分到钱，但强调这不是佢离开城寨的原因，亦即系你老屈佢，而且佢话佢根本唔认识你，探使唔使我 cap 埋对话内容同你对质？ 真系好笑啦！我讲呢单嘢，我话我冇话佢识得我嘅， 系、哦， 即系只不过有人同我咁讲，咁同埋好明显嘅大佬，佢话忙又成，一日都做 live， 即系呢个推演嚟噶嘛，嗱，即系佢咧就话我老屈，呢个咩啊？ 徐少华 话佢分唔到钱，就所以宁愿者唔益佢咁样，即系呢个有正常嘅估算嚟嘅啫。我识得另外一个直头系咁样讲添，即系话啊，佢哋搵佢哋都有计嘅，搵钱咁样，跟住咧就即系其实佢哋啲嘢系人都知嘅，系你哋啲听众唔知啫嘛，根本。 不如我答句口啦，咁、okay? 咁你究竟想知道啲乜嘢咧？咁你好坦白讲，譬如我收咗共产党钱，我一定唔会话俾你听噶，几老友都唔会讲噶，系咪先？咁但系偶一我会饮咗两杯讲咗出嚟嘅时间，人哋咪知道咯。 唔系，即系佢嗱，佢话唔系，即系嗰单嘢咧就系话佢问过徐少华，佢唔系呢个原因唔喺嗰度做。咁佢唔通同你讲话系咩？咁佢都要保持住自己个道德高地噶嘛。为咗钱开咪，佢梗系唔会同你讲系啦。咁但系你见到佢咁样收法，饭都唔请餐你食咁样。自己花几开，喂，呢个系好正常嘅推演嚟嘅，即系嗱，你话我老屈佢 ，OK， 我系冇证据嘅，的确系。咁有个人同我讲咧，嗰个人咧亦都系观察晒成件事，佢都冇同佢讲咧，话因为呢件事而唔喺嗰度做嘅。咁但系佢一来话唔得闲，但系二来翻到屋企日日都做嘅。咁呢、這个，即系等于你我见到你个剪影入咗厕所，除咗条裤，唔通你唞气咩？系咪先？即系咁解啫。即系你连要咁都拗咧，咁都同要对质咧，我觉得。你真系同单恋无罪嗰啲一样嘅，知唔知有单恋无罪啊？有条友咧追缴刘世良十年八年噶啦，就用呢个网名噶啦，即系觉得竟然我都有荣幸咧，有个人咧咁样追缴我，真系多谢你。系点啊？ 唔系我都唔识徐少华噶， 系， 但我就唔好中意听佢节目。 哦，咁啊， 少少占中嘅问题啊嘛。 系，咁人人都意见都唔同咯，正常嘅。咁同你中唔中意听，同埋呢件事又冇乜关嘅。但系只不过，即系呢个系一个合理嘅推演嚟嘅。咁只不过你觉得唔合理，咁你可以觉得唔合理咯。咁你话我老，你话即系老屈佢，咁你觉得系就系噶啦，即系无谓同你拗啊，真系。 同埋投入得。太犀利啦！ 唔紧要啦，有佢自己中意做呢样嘢咪呢样嘢咯。即系我觉得有样嘢好奇怪嘅，即系 Even 我头先同你食饭， 系 讲开城寨嗰啲人嗰啲是非啦，都唔系是非嚟嘅，即系纯粹系近况啫。咁其实好多人都知佢哋啲嘢嘅，除咗听众之外，咁但系最奇怪咧，得我一个傻仔咧就会公开 讲出嚟，因为咁样啊，探长嗱，我就 系 而家公开咁讲，有时咧或者你真系呢个系可爱或者好 笨柒咯， 笨柒，我承认系笨柒。 因为咧，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你系冇讲错嘅， 系。 但系咧，有啲人咧就听完一次之后咧，佢唔想你讲第二次，唔想你讲第三次， 系。 点知你老哥咧就久不久咧，可能啲 啲观众啊，撩撩你啦，同埋撩你就你会讲嘅，我睇。 唔系，同埋有啲人觉得系私怨，其实我同佢冇钱瓜葛过，完全即系，只不过我觉得，喂，即系我见到啲人咁样，但系你都咁信佢咯，我有一个好肉紧嘅。 系噶，系噶，好过人嘅，因为系噶，呢个系噶，因为你唔系，但系我又咁睇咯。嗱，我就对网台嘅分类，我有几个分类嘅。 嗯， 即系探长你呢类，我觉得系吹水类咧，我从来我唔会理你所谓恩恩怨怨嘅。但相反嚟讲，调翻转咧就。如果有啲要收钱啊，要有 fans 啊嗰啲咧，我就好少讲嘅，因为啲会得罪好多人，同埋或者好多嘢咧系真系自己听。你再讲出嚟系有啲人系唔中意嘅。 即系我觉得唔， 我同你做老友先讲，又有时咧， 我知我其实你唔中意唔紧要，你唔中意咪唔好听我呢。 系系啱啱 已经解决咗 一样啊，同我做法一样啱啱。 喂，咁但系你就硬系要追缴咗好多镬，我就鼓励佢，喂，不如你现场讲啦。咁啊，真系我费事又重读一次啦，所以咧就多谢你。即系讲出你想讲嘅嘢，咁我又唔会删你文嘅，我亦都解释翻俾你听。我呢、這个你话你觉得我系老屈就系老屈噶啦，因为你系可以你觉得噶嘛，你有你嘅自由噶嘛，系咪？咁所以咧，我就解释咗俾你听咧，我就用一个推演嘅方法咧，就去评论嗰啲人，即系因为你识得佢哋嗰啲人，你就知道佢哋点解会有咁多人有钱银嘅瓜葛。 嗯， 即系呢个系事实嚟嘅，甚至乎有啲嘢我真系好想讲，但我真系讲唔到俾大家听，因为应承咗人，我真系好辛苦嘅忍得，咁啊迟啲大家就。 其实有两个圈子噶嘛，一个圈就即系，比如我咁，我本身虽然我喺网台系唔系好多人同我系所谓称老友啊，但系喺私底下好多圈子系大家知道噶嘛，有啲嘢，譬如我佢你头先你讲起刘世良咁，佢每次去到大家去到现场，大家有打招呼倾偈噶，咁人哋会问我，你识啊刘世良啊咁，我识咁。咁系另外一个圈子嚟噶嘛？我唔想承债，唔系代表我唔识刘世良，或者我譬如举个例，有冇人叫我？我系另外一圈子嚟噶，呢个系要分得好清噶。好多人就捞乱咗啊！即系譬如你佢听到你讲嘢，以为哇条友系咪等于我？即系唔系讲？譬如我同阿老萧同黄毓民嗰啲，坦白讲，我唔识佢嘅，我都冇资格去识佢。 即系有啲人觉得私怨咁。 系啦，觉得私怨咁，但系问题就话。我系有我个圈子知道好多嘢，但系我唔会公开讲，因为呢个系我同佢嘅问题， 系 我哋圈子里边嘅问题。但系咧，佢自己亦都心知肚明，所以我从来我好多人问我，点解你成日话黄毓民，成日话萧若元，佢好少话你噶，我佢冇嘢话我噶， 系唔系因为话你都嘥气啊嘛， 我嘥气， 因为不足为患。你咁少人听，我哋百几人，如果我哋万几人，即系佢系呢个考虑， 系啊系啊， 纯粹系费益你啊，根本就咁。但系咧，即系我想讲咧，最奇怪咧就系关于嗰两公婆咧，跨时代、跨圈子都系讲同一样嘢嘅，即系甚至乎有啲去到读书嘅时候嘅朋友，都系讲同一样嘢嘅。我开头，我都有听到，即系我未识佢哋嘅时候，我都听过晒噶。咁我就答翻我啲朋友，我同佢都冇钱銀瓜葛，即系我所以我唔系好 care 嘅，因为一齐喺度搞个网台，咁当时系咁。但系当你觉得有啲嘢发生嘅时候，你觉得哇，嗰啲人完全都唔系坤我，即系个个都系讲紧即系。 咁有时虽然，但系可能探咗你多人识啦，如果多人追问你啦，但系我个人睇法就 系、 是，即系我唔系咁中意讲呢啲咯，即系我本人就 系。唔系，其实我都系答多过讲， 系答多过，唔系 我耐唔耐。 你有时可能我有留意到嘅，有时你系好人嚟嘅，因为你好多嘢你唔想，即系你有我后生嗰啲嘢。 总之笨柒啦，总之讲晒，所以而家都尽量少讲啊。但系有啲咧就真系好想讲嘅，真系。仔仔赖人，喂 ，hello， 我喺靓廖嘉宾好。喂 ，hello， 靓廖。苏苏大家好， 要 lock 住明哥啊，识嘅呢个。 hello， 好 hello， 好 hello， 好 hello， 好 hello， 好 hello， 好喂，哇，好多 fans 啊你！ 白君林开探长，留人生真金不怕火来下，胜天何惧小人言。 哇！ 身行正道，举头三尺有青天。Francis Chan 好多人唔识警例，时常被警察通黄啦。 系啊， 前被警察手铐，警察唔俾我去 toilet。人 tech 咪食 MB 邓无色，前热血公民 ，in radio 主持法国佬。昨晚节目提及五年前散运，因而涉撞入立法会被捕。盘问过程中，不知佢一直被跟踪，靠518上问佢哋手。算不算不合理搜查？ 呢个系感觉性债，啲人好功利，探长真系唔啱嗰度。 讲佢啫。 要 lock Chinese sir 可以讲监狱风云。 系。冇风云嘅，监狱冇风云。 如果学生会同家人和差佬合作，就不用手令 man 唱呢。请问嘉宾1984年系咪驻守？ 唔系啊，1979年啊，1979年， 争十年。 而且徐少华亲口讲，佢喺被邀请做主持之前已经明确知道自己分唔到课金。 嗯。咁咪得咯，咁你觉得我老屈佢咪得咯？ 嗯， 即系我纯粹系，即系你可能觉得我人杀人格谋杀添，咁但系我就唔孤独噶咯，其实。 嗯，到此为止。 Channel Mel Clement 最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徐少华、蔡威烈伟、Kenneth Mu 企喺度，你好，探长 Eddie Sir 今日可以通 话。 喂，好啊，因为佢日本咧又早几个钟啊。 哦。 咁所以佢就比较可能 识我噶佢， 识你噶 Kenneth， 佢应该好多人都识你嘅，即系听翻上咗网台日子嘅人都识你。好，讲搜查令嗰单嘢咧， 系嗱，我就其实我都好早讲咗，不过我就冇写出嚟， 系 就俾人提醒。我琴晚前晚食饭嗰个，其实而家咧警察所用嘅手法咧， 嗯， 即系我虽然我唔系差人，但我可以话咧，而家手法系同当年。对古惑仔一模一样嘅， 系即系当咗我哋系古惑仔。 如果唔系，佢完全比对古惑仔仲严重啊！ 系因为知 道因为佢对古惑仔有倾偈啊嘛。系佢哋古惑仔嗱咩？我举个例，围差馆，我举翻一个围差馆嘅当年嘅例，就系、是、社团大佬。 嗯， 喂，我做差人，我使乜同你班僆仔嘈啫？ 系系， 你一耷耷住个头嚟， 嗯， 打咗镬先，讲到明啊，打镬你跟住你交，边个嚟围过，叫佢出嚟。 系， 跟住翻嚟差馆，叫佢自己拣。 系， 嗱呢区有咁多单案，叫佢认晒佢个。喂，呢啲系当年对古惑仔嘅。 系， 咁而家咧，可能对我哋又未必系，即系唔系我唔系试过暂时，即系对我哋嚟讲，可能未必系，会用呢个手法。但系嗱，譬如入屋搜查咧，点解我一估到佢系入屋搜查咧？因为我呢排好乱啊，好多嘢我唔系即刻讲出嚟。咁我朋友问我。你点解会谂到呢一度啊？我话好简单啫。嗱，佢而家第一，有理由相信佢藏屋，而家系因为怀疑佢藏屋公事会而拘捕佢。 嗯。 你拘捕佢之后咧，就开咗一个叫做 criminal investigation。 嗯。 就系刑事调查。 嗯。 刑事调查就扣留佢，就48小时要上庭嘅。 嗯。 喺扣留期间咧，咁啲警嗰拉嗰队人咧，就向法庭申请一个嘅守屋令。 嗯。 搜查令系涡轮嚟嘅，法庭嘅涡轮嚟嘅。咁通常咧，以前咧啲所谓对付古惑仔咧就好惊嘅，啲手啊随手都钱佢。 系啲赃物啊， 赃物。咁所以咧，以前有数讲嘅， 嗯， 即系可唔可以唔守屋啊？或者守咗之后几时褪翻俾佢啊？咁 系系。 我真系我前几日喺元朗听个大佬先讲翻单类似嘅。咁佢又守咗之后咧，原来咧我喺占中嘅时已经听到嘅就话。 嗯， 佢哋去第一件事就揾你部电脑， 嗯， 揾你电脑咧，佢就抬咗走， 嗯， 抬咗走，一俾翻你，佢、吸晒嘢走嘅， 系， 或者佢系就喺你面前吸嘅， 系， 但系当然佢唔会，因为你冇密码冇成， 系， 咁佢翻去解，咁成日你哋唔好以为话，我听到好多观众啊，听，即系我唔讲话俾你听咪得，对唔住，而家 CCB 有班人咧系好精密嘅， 成日啲夹硬 clone 咗噶嘛， 唔使噶。搭条线，佢本身有个 CCB 嘅总部咧，即系商业罪案调查科咧，有一套架撑喺度。 嗯， 总之你摆低个电话，佢就可以吸你嘅嘢。 O K， 咁咧，咁所以咧，我就估到佢，即系我估到或者系真啊，佢就系佢嘅志在唔系志在佢呢条叉船嘅。所以我哋讲咁多嘢咧，我都明白。所以我今朝话你点告？ 嗯， 终于夜晚放人啦。 嗯， 因为如果我都讲翻，如果港英时代。喂，大佬，非法拘捕啊！呢、這个大佬完全唔合法 嘅。同埋以前佢对嘅古惑仔咧，古惑仔都系大佬噶嘛， 系 即系有根强噶嘛， 系啦。 但系而家佢夹硬话系嘅啫。 好啦，咁所以今日叶国谦嗰班人咧，就出嚟讲一样嘢，就话佢哋希望你有个大佬， 系冇错， 但系搵唔到。 系唔系因为佢用翻佢自己年轻嘅时候嗰个谂法啊嘛，即系我都今日出咗。 哦，你太年轻，我睇到。 我今日出咗，唔系即系唔系太年轻添啊？嗰、那个我有 好多话佢噶， 好多比喻嘅，就系、是、蚂蚁就唔知有代糖咧呢、這个世界，因为对佢嚟讲，所有糖都食得。 唔系啊，你睇到阿林阿叶柳讲嘅嘢，你咪知咯。 系 咩 Instagram 啊，可以乜嘢注册？你喂，大佬 离地嚟到爆， 嚟到爆。 嗱，最惨就佢哋偏听啊！我唔相信成个政府架构冇一啲人系识呢啲嘢。 嗱，其实咧又要咁样睇。 系 我做过人上司， 嗯， 又做过人下属， 系 事實上政府是一個很奇怪 的結構的。他做上司的時間呢，他未必喜歡聽你下屬講的 話， 下屬講給他聽的話未必是全部，有些 update 的話他未必講給他聽、 okay. 你明白嗎？尤其是、譬如葉劉那些，他真的靠聽的、他連說、台灣還在裝什麼監察，他都還說得出來，即這些是當時白色恐怖，即系唔系事实上系有咁样做，但系就已经系后期。佢可能唔知道每一间酒店你要开，去入去开一间酒店咧，呢样系一个好严格嘅规条嚟嘅。 系系系。 因为我台湾管理酒店咧系好严嘅，即系有机会先讲啦，即系好严嘅。 咁我想知嗰啲人守人哋铺头咧，譬如经过马鞍山啊 ，I 唔系 F C 啊，即系我咪见到片有个 seven 嘅人。拉一閘不讓他進來，甚至乎大廈的保安。 其實呢，其實這一件事呢，就是我們很講的民情。民情就是說，現在取向就是我們揸正來做。揸正來做呢，就是說事實上私人地方呢，如果沒有報警求助呢，警察是不能進去的。無論你商場好住宅好。所以那天馬鞍山，如果大家看到條片呢，有個白衣人猛掹一個藍衣出去的。咁我所知道呢個藍衫都俾人怪責嘅，因為呢我哋唔係話佢唔入得，而係如果你有求助嘅， 報警咪入囉， 報警 入， 同埋你都話俾佢聽你入去做乜嘢。 係 新城市嗰日佢係冇辦法解釋到，就係佢話有班人走咗入去，記住佢走入嗰班人呢係邊個？ 可能係住客㗎嘛。 唔係你出師有名啊嘛，但係佢就錯咗啦，真事。點解 Seven 呢個咧？可能如果政治壓力要炒佢先，我哋唔敢講。但係真正呢個係做得啱嘅。仲有記住，好多人而家係咪傳緊咩 CCTV 啊咩加密唔啱嘅？因為我喺 同埋有權提供啊嘛，真係。 唔係，係絕對唔可以提供。 咁但係嗰陣時啊，林子健咩人特釘書記？ 哦，唔係。嗰單嘢呢， 記者自己 就係啦，唔係，除非你自己願意提供咪得囉，係你㗎嘛，你係嗰個版權嚟㗎嘛。因為嗰陣時我係喺間房裝 CCTV， 我上過 course 嘅，其實好嚴格嘅，即係街嗰啲 CCTV 其實好嚴格嘅，就唔係話我哋 未必必定兩合作㗎嘛。 唔係即係冇用個合作兩個字， 因為你私產嚟。 唔係係你有冇必要做？但係呢如果佢同法庭申請，佢講得出個理由，法庭許可佢嘅，你要交出嚟。但係就唔係淨係交俾佢嘅。我舉一個例子，就是元朗，大家記唔記得元朗嗰單三個差人手把田雞啊，講埋名，田雞東俾人打，咁啊俾人打，本來就冇嘢嘅。咁但係點知佢自己睇到個 CCTV， 就影曬出嚟。咁影出嚟呢，佢即刻就揾個律師，個律師話你唔好交出嚟啊。你而家呢個時候交出嚟啊？ 要解釋點樣得到個？ 你而家得到個 CCTV 同埋有權沒收你，同埋未必係證供。咁律師就教佢即刻收起佢。唔好得啊，唔好得啊，千祈唔好話得一份你就喺法律上錯㗎啦。因為你有第二份啊嘛，咁啊交俾個律師，個律師封存咗佢。然後跟住就報警。就報呢個投訴課。咁啊攞出嚟解封一睇，咁就咁樣。 OK。 就唔係話 即係程序嘅問題， 程序問題唔係佢譬如講啡粉，佢如果同法庭申請，你要俾佢噶。 但係現場入嚟又唔得噶啦， 唔得，唔係你憑乜？但我哋成即係我哋咧講慣咗就係你憑乜嘢？我哋成日講手照， 即係其實呢個係純係常識嚟， 常識嚟嘅啫。 今時今日差人咧就係挑戰我哋嘅信唔信你嘅常識。咁就係有人咁講啦，就係嗰啲差人唔通冇常識咩？咁於是乎好多人推算咧，佢可能係廣州仔嚟嘅咧。 嗱呢樣嘢咧，我就好多朋友都話我嘅，我就好堅持嘅，我就唔好暫時唔好接受到呢個講法嘅。 即係唔接受啊！你嘅觀念上， 觀念就係唔係？因為點解我問過好多警察朋友，冇可能你同嗰隊人，你多咗個人，你唔知嘅咩？你咁 而家知道 好啦， 你問佢就未知啊嘛。 唔係呢個我保留，因為我而家仲查證緊。嗱，但問題咧就係話，記住好多時咧，而家呢班差人，而家呢做嘅嘢，我都冒住险去批评佢哋咧，有人话我讲得啱嘅，点解咧？大家记唔记得七警同埋朱经纬？嗱呢啲咁嘅仇恨咧，传喺警察传得好深嘅，可能大家唔觉嘅。佢哋而家系同佢哋报仇嘅。而家警察部里边开始 有撥亂反正、 嗯、 但是我不確實這個消息、 嗯、 這個一定由他警方自己說。為什麼撥亂反正，就是說譬如我們見到兩個相同 number 呢，你會不會奇怪？ 其中一個一定是假的啦， 兩個都是假的。 OK， 因為真的就會出聲的嘛，如果 出聲 整了他、那個、 記住現在他們用的手法就是第一，不讓你看不但止、 嗯、 還連假的， 是 階級都假的。咁點解呢？就因為佢哋知道嗰個一定係下一步做邋遢嘢啊嘛。大家記唔記得旺角嗰個隻秋哥？佢打人之前，啊唔係隻秋哥，嗰、那個係 差婆， 唔係威 Sir 啊。嗱，佢兩個噶嘛，一個係攞人隻秋，一個就唔使俾委任證你睇。佢打人之前咧，佢有個委任證嘅。 係 後屘咧就唔見咗嘅。 係因為要做邋遢嘢。 唔係咯，咪而家所有嘅嘢咧。而家所有大家所挑戰咧，唔係佢哋唔識警例，唔係佢哋冇常識，而係佢哋係知道嗱，點解呢幾次都入唔到商場咧？知道出咗事啦、 嗯。 我唔敢講人內部嘢，但我知道沙田嗰單嘢嗱，我哋成日要追嘅警察嘅咧，就係佢內部唔單止一定要公開，佢、 嗯、 內部要做噶嘛、 嗯。 大家唔好成日以為啊，佢差人大曬惡曬，未必嘅。 嗯， 有好多嘢佢过唔到骨嘅。 咁但系而家咧，似乎唔带委任证就 系 常态啦。 系啦， 咁变咗佢哋咪会当冇咗嘢咯。 唔系，佢唔系当冇咗嘢，而系就系话，如果佢容许佢嘅， 嗯， 而我哋本身真系冇去追佢嘅， 嗯， 喂，你唔好话我有呢个师奶都做得好心水宝噶嘛，你唔俾委任证佢，我唔俾身份证你睇。 系系。 唔係而家啲人識㗎， 同埋你唔好行前一步，過嚟過嚟過嚟， 千 祈 冇啊， 係啊，冇錯。 好似嗰個唔係而家問題咧，我哋唔好再咩發展。其實有一樣嘢係而家啲市民係知㗎。 嗯， 我提過好多人啦，著軍裝唔係一定唔使帶委任證嘅。 係 呢個係法例。委任證點解咧？我喺文度講過嘅。 係 委任證一個好嚴肅嘅法律文件嚟嘅。 係 如果你一個差人冇委任證咧， 係 即係個廢人嚟嘅。 係 就係一個普通市民嚟嘅。点解佢要拉人？点解佢锁人、塔人？先系靠嗰种委任证赋予佢嘅权力去做。 佢哋冇晒呢啲咁嘅概念 嘅。唔系冇嘅，呢一轮啫，呢轮因为可能杀得眼红啦。因为 我觉得最兴咧就系咧，佢第六一二 系 之后开记者会问罗伟聪， 系 佢听落去啊， 系 好似话要执翻正呢样嘢嘅。 唔会 嘅，唔系佢话 唔到佢嘅， 但系你令到人哋有假嘅期望咧，点知到而家仲严重。 因为呢如果喺当差仔呢最怕就係而家呢个情况呢就係、是、冇网管。你睇到嗰、那个即係我唔怕公开讲啦，譬如原助级嗰个主席话佢、高级个处长嘅讲嘢，即係完全冇晒规矩嘅，呢啲咪政治性质多囉，但係真正嚟讲唔係㗎嘛。 嗯， 即系喺我哋心目中，即系我叫做个帮板咧。 嗯， 你原助级系雷仔鬼嚟嘅啫嘛，喺我哋眼中，喺我以前当年英国，你担台嘅啫嘛。 系， 跟住轮到你讲，即系我好中意讲个 原助级，即系老啲咁解啫。 唔系，佢咁样嘅原嗱纪律部都要咁分嘅。 系 原助级咧就叫 subordinate officer 咧，就系话去唔到官级嘅。 啊， 佢一定系所谓老散沙展就最多警察就多咗叫做时沙。消防嗰个总队伍， 即系樽颈嗰扎， 系因为佢 再上唔到。 suppose 佢系唔识英文嘅。 哦 ，OK。 我哋以前咧，我哋 officer 级督察级啦 ，inspector，inspectory， 咁咧就去到警司嘅。 嗯。 咁包括总帮咁有一个级嘅，一个级数嚟嘅。咁另外一班咧就叫 directory 啊，即系警司啊，再上处长级啊。咁所以原助级咧，正式嚟讲系一个即系我可能我讲就系得罪好多人啦，喺我哋心目中就 唔怕得罪嘅， 唔系雷仔鬼嚟嘅啫嘛，我哋心目中唔系佢唔系而家走出嚟，因为点解咧？有共产党撑佢啊嘛， 因为有好多人 佢咪乱咯，佢咪乱咯，但系佢忘记咗，你系第一要政治中立噶嘛，你唔系你话喂阿爷撑我，你唔好乱嚟啊！ 喂，而家佢哋真系咁样觉得， 唔系佢觉得啫。嗱，我讲即系你引我讲翻一样嘢啊，我举个例俾你听，而家北角话出刀出剩打死人。我假设嗰日真系打死人，你警察部点样做？算数啊，阿爷生啊，打死个福建佬而家，阿爷追究啊，冇可能嘅。香港就即系香港，唔系话 你真 系 好有信心喎，对呢个司法仲系， 司法还司法，司法系一定要俾信心佢，否则咧 就玩完噶啦。 喂，咁但系你俾咗信心，但系佢哋不停咁样犯错咧。 唔系两种人嚟噶。 喂，同埋嗰个case 咧，真系多到不得了。 嗱，你记住，阿探长，我哋唔好将司法捞埋佢讲。 系， 有司法捞埋佢讲咧，就系、是、等于大陆咧，佢公检公检法。 嗯， 大陆咧就系三位一体嘅。 嗯， 拉啊、告啊、判啊，就三位一体嘅。我哋香港唔系嘅。香港你成日话司法界咧就 系、 是。好不幸咧，就系律政司同埋法庭，就系一个司法界。警察咧就只系纪律部队嚟嘅啫，唔入流嘅。佢讲到自己，佢唔入流嘅，佢只系拉咗人咧。譬如佢拉咗人， 即系告唔告都系睇翻 律政司。律政司唔系，佢哋可以告我先。但系咧，我哋以前 legal advice 咧就话，当你发觉咦唔知告好定唔告好咧，你就一定要问律政司。律政司会，所以我哋以前咧就叫攞legal advice， 即系法律意见。咁最有法律意見嘅權威就係 DOJ 啊嘛，佢代表政府噶嘛，律政司係代表政府，代表法律噶嘛，所以代表控方。 OK， 就係咁啦。唔係，即係我因為我咧就 但係我呢啲我唔識噶嘛。 唔係，我唔習慣去陰謀啊，但係因為我唔識嘅，即係我 係唔了解嘅人先多陰謀嘅啫。老實講， 都唔係咁講。譬如唔係事實上咧，而家好多警啊，即係所有警察咧，我成日將佢分到好多類嘅。好多类咧，其中一种咧就佢哋大澳差馆啦。咁你同嗰个警察讲嘢咧，佢可能唔知出边发生紧咩事。咁嗰个都系警察嚟嘅，嗰个黑警嚟嘅，你哋眼中，即系大家心目中，系咪要将佢立为好人咧？唔系。但系我哋要睇我个人啦，就好中意睇个别个案。嗱，譬如我呢一次反送中喺前线好多好多转，有一啲咧，元朗嗰班系最狠嘅。你问我咧？好不幸嗰班咧就系 headquarter 嘅，就系香港区派过嚟嘅。咁我点解会知咧？就不便公开，但我知道嗰班咧系打得特别狠。 系 嗰班 系 咁， 我咁啊，我喺嗰度。 你原来， 但系我走得快，因为我朋友第一次。 你几点走？ 我其实佢第一个催泪弹啱，我就开始走。 西边位喎，第一个 喺老人院嗰边咯， 系咯西边位啊嘛，西边位对开荣华啊嘛， 就拍老人院楼啊。 冇啊，我拍咗喺咩啊？我拍咗喺商场。 咁因为我费事啦， 你拍街可能走，可能走唔到噶。 少少嘢都惊，咁我见到，因为我哋呢成日出去咧，我就 sense 到几时会出事啊嘛。 系 咁咧，我就话喂，如果你真系惊嘅话咧，就而家要走噶啦，因为发生嘢就好短时间啫。 系啊，一刹那噶咋。 咁佢听我讲，去到。哇！嚇到雞咁嘅，咁樣從嗰陣就已經出煙啦。咁之後咧就走，跟住一路睇 live 咯。咁啊見到上地鐵嗰班最狠， 嗰班咧， 即 係我哋分三 班， 有一班咧就係西邊嗰班就好啲嘅。到後尾咧，再嚟嗰班就唔得啦，好狠啊！ 衝上 不但止啊，仲係一早已經好狠啊嘛，喺街嗰度砰砰砰，一早已經開啦。 咦？有個知情人士咧留個言俾我，唔知關唔關事。喂，有冇有冇有冇人知边个叫桂思杰啊？ 冇理由唔知啊！ 唔系我哋啲老嘢啊，即刻知啦。呢度可能有人唔知啊。佢咧，我谂大大话话五年冇揾过噶，咁无端端咧话而家自己爆大咗，有冇兴趣讲啲？个咩嘢话又鬼马嘢定咩啊？唔紧要，还要饮醉咗。 喂，有冇兴趣下个礼拜录一个玩嘅节目啊？我想讲啲神嘅嘢。以下咧，我爆大咗，我下礼拜都打成咁嘅状态，你有冇兴趣先？ 嗱，咁咧，桂思杰咧，点解我识佢咧？因为以前街坊嚟嘅，即系我住三楼，佢住五楼嘅，咁样识佢嘅啫。咁咧，即系后来先知道，原来佢系英雄嚟嘅，当时啊。即系未做 佢叫 EO 啊，好似 未做灵童之前，佢唔知真 系 EO 嚟噶，佢系 EO 嚟， 挽救成个车厢人命嘅，真系。 后屘攞唔攞啊？董建华嗰个 commendation 啊嘛， 系啦，即系当时系充满光环嘅，但后来就折堕咯。俾黄忠文讲两句咧，你知黄忠文讲亲嗰两句，嗰啲人咧都一语成谶噶嘛。即系例如啊，十九才子，人哋明明系十八才子，有咩？即系佢就系后来唔知做乜啦，即系好多人好憎佢啦。咁但系我就唔会咁样判断一件事嘅。即系唔通你好多人都好争咁，要争咩？因为即系我觉得佢即系只不过系其中一个棋子啫。当时喺个社民联嗰度，咁当然有人去专登令到有好多人好争佢，有啲人有咁嘅本事嘅。咁但系我就影响唔到啦。当然，咁啊唔知点解五年都冇揾过咧？我五年前同佢饮过一次嘢啫， 咁跟住咧，无端端又爆大咗打嚟，唔知做乜。好笑，我以为佢有嘢即刻现场爆添，原来系饮大咗嘅。喂，咁不如读下大家啲留言先啦。 要 lock 场咁讲网台风云， 诶唔讲啦。 吴探长好 ，Eddie。 喂 ，Hello Eric。 呢度系我上次提过一位城寨人，唔系梁公咗，唔好反完大妈自己就喺街做大妈。佢竟然话我成日人身攻击佢， 系 成日喎。我有 L 人身攻击佢咩？ 同埋嗰个啊， 小心提佢上次唔好做扰民嘢，但佢未出来选。 边个？ 今日同你讲嗰个啊。 哦，哇！佢咁多哇，咁得闲嘅佢， 你私信下讲啊。 佢亦都私信我话讲， 啊、 听埋你讲先。 啊、 因为咧，我识佢，我识佢个侄仔嘅， 系 以前行家嚟嘅。佢有一次，佢个侄仔我已经嬲咗佢噶啦，因为咧佢冇出尾数嘅公司，咁咧唔睬佢，唔做呢啲 job 噶啦。咁咧，但系冇即系其实冇闹过交嘅，即系只不过唔睬啫。咁无端端私信我咧，喂，真系唔好意思啊！我知道我个阿姑姐又搞到你咁样，因为嗰阵时就系因为都系同你一样咯，我相信。 我 系 好心提佢想选就唔好做扰民嘢，但佢未出来选，唔通我帮佢公布咩？ 哦，呢真系网台风云嚟嘅。 网台风云啊！ 系唔好讲啦，算啦。 Hot 控探长， 喂 ，Hello。 系我相信佢家人或朋友已帮佢清完暴怒，如此咬牙而笑嘅表情。Why is that? Why is that? 另外想问下探长咩叫冻冷水？ 哦 ，OK， 一人讲。 Cafe Back， 你好，探长。 Hello，Hello，Hello。 想问下戴教授因白宫而被毒自囚，自囚监是什么？跟一般囚监有什么？ 好，一人讲， 一 人 会讲。 Search 冻冷水就可以看图索骥。呢度卖冻冷水系茶记最巴拎条 ，L 浸过凝水先交俾 Pope 饮。Mac 戴耀廷罢工被送去水饭房，会加更吗？又想问下前教系咪同黑警好 friend 定唔啱，或仲衰过黑警呢？ 黄 马加烈加大加乐出通告话，中国香港警察以后去佢哋度食饭要俾证噶。 都想全部 自囚禁就是孤立你一个人吧。Wilson 同 Mandy Mac， 我所见的惩教处职员没有问题。我是监狱探访的义工内扣分 Mac 刘世良同废徒想搞和你非大台。 中 立长新闻今日登咗一封自称一对普通夫妇的信，内容系叫抗争年轻人放下。泛民带领呢场运动，中台十分古怪。Francis 唱低民警同七警报仇，陈少唔需要反送中啦，都响香港实行紧恶法，唔系咩 ？Live Life 探长，大家晚安。 喂 ，Hello。 幸会。 喂 ，Hello。 Wilson 陈大桥 ，Live Life 呢两个亲共协会其实骑劫西裤，上今年人衰过邱班警，因为有交班警。Francis 唱各位冲动警员，上帝要你灭亡，必先令你疯狂。 会 Cafel 八贵师杰四十二， 都有人识佢嗰种。喂，因为 Hello. 因为似乎好诶，佢已经沉寂咗一段时间，娶埋老婆生埋仔咁样，咩都唔理咁样，但都仲有人识佢。同埋今日先有人我讲，哇，阿贵出埋啲嘢咁 Q 耐，即系咁旧嘅嘢都出噶，都唔 update， 离晒地啦 ，out 晒啦咁样。 佢冇睇咪会离地。 仔仔要勇敢，要请贵师协上位啦。要 lock 唱今晚好听，有一件事加探长， 吸引 好多嘢。 喂 ，thank you。嗱，我相信啊，嗰位YS Data 咧，你已经好多人解释咗俾你听咩叫冻柠水啦。咁你唔明再问啦，即系。阿 Leo 都讲晒啦，咁咧有好多嘢问 Eddie Sir 喎，即系我头先食饭都讲咗咧，戴耀廷罢食啊，咁啊 罢工 ，OK。 其实首先咧，监房就唔系冇罢工， 系 但系监房罢工系唔合法嘅， 系 咁啊，好多人就同我讲基本法，香港人有罢工权， 系 唔好意思啊，我喺监房，就算97前、97后咧，我都冇听过相类似咁嘅讲法嘅。咁主要咧就系坐监嘅人咧一定要强迫性工作， 系 强迫性工作咧就话除非你提出你足够理据，否则咧每一个人都要工作。 嗯， 其实每一个人工作嘅就系每一个人都有人工，包括病嘅都有 嘅。 系，譬如例如大家见到阿曾荫权 ，sorry 又都唔应该讲，用佢嘅例子系几好嘅，因为佢成日要出去留医啊，咁个留医咧都有嗰类叫做basic salary 俾 即系带埋啲胶花咁样瞓。 冇唔使嘅，嗰个系少少补偿性俾佢哋，就好低嘅，即系完全 买包烟咁啊。 买唔到嘅，几乎乜都买唔到，即系循例俾佢，即系 即系象征式。 象征式嘅，咁所有犯人都要做嘢嘅。 系 咁如果佢我知道监房系有人申请唔做嘢嘅， 嗯， 系可以嘅。但系咧就一定要得到我冇记错要处长批嘅，因为呢个系香港法例嚟嘅做嘢。 嗯， 咁而我最记得嘅咧就系大富豪张子强咧，就一路都申请冇做嘢嘅，佢唔做嘢嘅，佢话要睇法律文件啊之类。咁其余咧我都见唔遇唔上，或者我见得人少啦咁。咁罢工，监房有冇罢工嘅有？ 咁我哋記得1995年啦，唔知95、96年，我 sorry 我唔係好記得清楚年期咧。咁當時成個赤柱咧就大罷工，咁啊嗰日咧就好特別嘅，啱啱我又翻早班，啱啱嗰個新日一咧就啱啱交接嗰日。咁佢哋點解會罷工咧？ 學佢咯， 唔係啊，當然係都可能係都唔定啊。最重要咧就係佢哋收到個法庭通知，因為佢哋想睇三級牌。 哦。 咁咧就當時我好冇記錯，應該陶謹申幫我哋打。我希望我冇記錯。咁咧，陶謹申就入去見佢哋嗰個代表，就話：啊，而家輸咗啦，條官司咁。就因為佢哋希望喂我成人啦，點解你唔俾我睇三級帶啊？ 蒼井空屬於中國噶嘛，因為 唔係蒼井空四級噶啦嘛。 後來四級啫。 嗱，即係總言之咧，唔係佢咁樣嘅，好慘啊！就係唔係雖然我唔好用個慘字，就係話我哋入邊監房睇嘅帶咧，就我哋唔可以定級數嘅。 哦， 就由电检处，咁电检处定为三级咧，就唔一定系色情噶嘛， 系冇错，即系 因为譬如佢省工骑兵可能三级， 系啦， 诸如此类三级，咁啲犯人就觉得，喂我成人啦，点解唔睇咁啊？ 明白明白，咁我哋就唔系挥霍啦，咸带， 未必咸带噶，你三级带，咁你 听误解又系嗰啲， 系啊，唔系都系咸，坦白讲都系咸带，譬如你连个波乸睇唔到，波皮睇唔到就好唔开心， 波乸都二级半啫， 唔系。佢喺间房咧睇到波拉就好开心嘅， 即系同啲马拉人一样。 系啊，即系 睇时装杂志都打到飞机咁。 唔系，咁你而家唔使啊！你而家苹果日报最出名，我哋个枫叶版嗰阵时，而家 苹果冇咗啦。 咁嗰阵时，我哋个拉版，个拉版咁样 落。都要抽起佢啊！ 冇抽佢哋啊！佢哋好当宝啊，剪得好靓啊！因为即系证明咗佢哋孤独啦，孤独啦。 即系等于好啦，冇嘢食， 冇嘢食系啦， 一条粟米系上品。 冇错，咁咧当时法庭就出咗个。波打就话喂唔睇得咁唔睇得咁佢哋就即系挥霍即系要挥啦咁。我好记得咧，佢临罢工之前咧，我因为我哋系间房啲烂乜鬼嚟嘅，就叫我去同嗰个发起人倾下有冇弯转。咁嗰位仁兄咧就后屘出嚟三四百老细嚟嘅，咁啊识嘅你自己去搵个名啦。 知嗰个而家做咗基督徒啊， 好似唔喺度啦，好似 往 生咗。咁咧我就同佢倾，即系大致知道听日点样点样。因为我就可能大家觉即系当时可能觉得我 系 黑白都啱啦。咁啲瓜仔就讲咩？听日我哋出仓点样出点样，讲晒俾我听。咁我就汇报翻俾啲大佬听就嗱，呢单嘢冇得倾啦。咁啊真系罢工喎，系全个赤柱罢工。咁佢罢工就好简单嘅啫，就佢食完饭。原则上食完饭就开工，咁咧我哋就会嗌头嗰几个开工，嗌咗几个唔开唔喐咧就唔嗌噶啦，当嗌咗啦。咁会点样去处？一定要处分佢哋嘅，记住。因为冇办法法例规定，咁咧就会人要扣人工啦。有啲人降级啦，所谓诸如此类啦。总之由工业攞去搞噶啦。咁 生产力促进局就 系工业部啦。咁佢会搞嘅。咁啊个霸成咗，嗰日霸成咗工嘅。 哦，即系顶窿都系咩嘅咧？即系降级。 好啦，降级人工啊，即系佢本身譬如间房人工有六级七级。我而家因为我冇掂，我 其实都唔知咗啲钱。 唔系一定噶，唔系一定噶。我有机会再讲下。 O K。 佢哋对啲钱嗰个人工啊，咁有部分人系好紧张嘅。咁咧。好啦，件事完咗啦，咁咧嗰个所谓阿头咧，就锁啦，因为有理由证据由佢带起嘅，咁佢就钉咗三个月房嘅，唔知一个月三个月，我真系 sorry， 我真系唔记得。 钉房系咩意思啊？ 钉房意思就系23小时囚禁。 哦 ，OK。 咁咧就话佢有影响力啊，唔知一句三句我唔好理。 即系类似线 好啦，咁而家去到戴耀廷呢个 case 咧，我冇去正面索探索，但系。佢一写出嚟，我就知发生咩事，就话佢响应8月5号罢工，咁咧佢咧，如果我喺间房咧，我就会教佢申请，但系佢冇申请咧，咁嗰日叫佢开工，咁佢就话唔开，咁唔开工咧就有两个惩罚嘅，就唔系就 sorry 有两个罪名嘅，一个咧就系不服从命令，一个就拒绝工作。拒绝工作咧就轻啲嘅，不服从命令咧就系、是、重啲嘅， 加监。 好啦，好嗰啲其实真心好轻微嘅啫。 系 最重要一点咧就是、我而家唔知道，我可能问人就去再探下佢。如果有人响应戴耀廷当日罢埋工咧，就弊流啦。 系因为佢又煽惑咯， 先动噶啦，直情我哋用先先滑就系而家新名字啫，就要先滑，就系、是、用大啲，唔系钉房啫，就影响唔到个刑期嘅、 嗯， 可能佢而家可能加咗几日监噶啦，要佢、 嗯嗯、 加监或者系即我冇索到， 我减假期咯、啊。 嗱，其实呢样嘢咧系我哋一个人嘅错误，成日话咩减除假期系错嘅，我讲过好多次，唔系咁样叫嘅。系嗰啲叫做刑期优惠，每一个犯人咧入贼咧，系佢嘅总刑期嘅三分二嘅啫，有三分一咧系优惠俾佢嘅。咁但系我哋习惯咗叫做假期，咁可能真系假期计到出嚟嘅，唔知啊，即系我系我呢个死我边颈我哋噶 official 嘅讲法 ，official 嘅讲法。好啦，咁咧我就唔知道佢而家得到咩惩罚咧。 咁佢一日啫都系。 你指咩？ 同埋啦，譬如戴佑廷得一日啫，即系打工啊。同埋佢喺里面神憎鬼厌噶嘛，因为多数监等都系男 司噶。唔系噶，唔系噶，咁、哎、你就错啦。唔系嘅。嗱，记住我哋我对得犯人对咗三十几年，佢哋仇友嚟 嘅，都系反政府嘅，总之。 未必 都不满， 未必佢哋互相会好 啊， 唔会首先犯人犯人之间唔会有冲撞先。 系， 因为好大镬噶嘛，啲仇友嚟。 因为日日都要撞 撞一撞面噶，同埋喂嗰、那个阿 Sir 可能。几个钟嘅咋，唔见咗转头。咁咧，我所知咧，除非有压力嘅啫，否则我相信咧，加几日监听嘅房就翻翻出去噶啦。 新闻系重要一切咯。 系啦，咁佢爆咗出嚟冇计噶啦，系咪先？ 系，我明白晒，喂。 啊，尽量啦，尽量答啦。 系。咁啊，去到又系呢位啊，读埋呢个先，啊。读呢个先啦， 讲咗啦，好似讲咗啦，讲咗呢个。 O K， 呢个未讲啦，因为有要招呼佢啊，呢位朋友，呢、这个痴心无罪，唔系咩啊？单恋无罪。 涉及产女 Mount Clement 罪，如果探系因为其他人嘅观察而得出结论，而且你同佢无中间人嘅话，即你我所有人所得到嘅信息都系相同嘅。但点解唯独系你得出佢离开城寨系因为钱嘅结论呢？涉及 咁啊，梗系唔系净系我啦，即系你见唔到咁解啫。O K。 涉及產女 Mount Clement 罪，我可否猜測其他原因，例如係因為搬遠咗而就急呢？ 得啦，你話係啫，你話係係噶啦 ，OK。九吹廿四嘅定義就係你將自己信嘅講出嚟啫。咁你又講咗，我又講咗啦 ，OK。 Live Life 一大班蛇炭間，而家叫佢哋日日三十度背住十幾廿磅，結果揾示威者同市民用私營 設施。呢個係原因嚟㗎，呢個原因嚟㗎。 大家好， 喂 ，Hello Beta。 處理想知八卦嘢，黑警嫂趁老公屋偷食黑警對話曝光，我揾唔到 處， 但又想笑下。 你有冇聽到呢單嘢？ 呢啲點會俾你聽得到㗎？係 咯，即係我覺得 笑下算啦，笑下算。 有好多人咧都 唔係，咁佢偷食唔係一定係老公 OT 㗎。 冇錯， 水性楊花冇得控制㗎。 又或者 同佢老公係咪？OT 有冇关系？ 又或者同我差婆成日 OT 产生， 成日都有噶啦，男女。 啊，有一次我唔喺度讲，唔知听到啦。我有一次去警局开会咧，警总啊，见到周围都有啲 banner 咧，就系婚外情嘅分享会。 唔系成日都有噶， 因为其实里面啲生活好精彩，我相信。 嗱，我又唔系差人讲啊，差人即系其实我哋部门都有嘅。 系， 记住 纪律部队，因为好刺激咁啊，着住制服。 唔系，因为咧。大家都好单调。 喂，其实最紧要真系佢搞系咪开心啲啊？ 我未试过。喂，未试，好似未试过。 好似啊。 嗱，因为点解咧？我解释你听咧，因为有时大家即系同一个工作环境咧，系我哋眼见好多嘅，好多嘅。 系。 即系离婚啊，好多嘅。 见到老婆唔知见唔见得手。 唔系，因为嗱，有一样嘢咧系好奇怪嘅。就是发生我哋呢帮板身上，咁有啲所谓啲老散啲姐姐咧，即系会同个阿嫂讲啊，喂，你霸咗个老公咁多年， 哦，都好多玩下咯， 因为帮板个宿舍好大， 哦，可以三 P 啊咁样， 唔系呢啲唔知啊，呢啲过于色情我唔知啊， 唔系色情， 我估到，唔系系好多发生嘅，呢啲唔系好唔系咩好大新闻，因为 即系又未必系纪律部队先系咁嘅。佢哋保险业都系咁嘅啫， 我唔知喎呢啲。 咩？我估下。 如果佢讲到警察嗰度，唔出奇噶，好出奇咩？佢 出奇噶， 唔系因为老实讲，人与人之间 系咯，勒着咗有几咁奇啫，系咪先？咁我最近睇到美剧咧，琴晚睇到大结局啦。佢一套咧新派嘅Star Trek 啊， 即係講緊啲人就係好似坐監咁啦，喺個太空船嗰度，原本咧就個任務七個禮拜翻地球嘅，咁點知咧又係有啲太空嘅風暴，就即係好多好多拗撬咁樣咧，唔關事。咁於是乎咧就翻唔到地球啊。咁於是乎咧就講緊艦上面咧就同香港社運一模一樣，有人做大台。那個大台必然大台，因為佢 commander， 佢就入去 一定要 啦。咁因為咧，佢哋喺個飛船咗好多年，有啲人就冷凍瞓覺嗰啲咧，咁可能佢成五十年前都仲喺度嘅，一要先拎翻出嚟用嘅咁樣。咁變咗幾個 generation 咧，好多拗撬啊。 係。 咁於是乎咧，就去一個任務嘅時候咧，咁後生嗰個即係有個相對冇咁高級嗰個咧，佢好做得嘢嘅。 係。 咁咧，佢覺得嗰個老新嚟又老嗰、那個老資格嗰個咧，就完全係唔貼地嘅。咁於是乎咧，搞政變咧，就揾個麻醉針掰低佢，擁入去瞓。 哦， 跟住自己都有衝大台，即係衝完大台之後走去做嘢，跟住瀨曬嘢。跟住咧，原本跟佢嗰班咧，哎呀唔掂啦，掰翻醒個大台。 嗯、 即係好多呢啲我哋見到嘅社運場合嘅，即係我建議大家睇咧，就 Another Life 咧，頭嗰兩集咧就直頭係講香港嘅社運一樣嘅，好精彩。咁跟住咧就講佢哋喺太空上喺太空船上面好多男女關係啦、男男關係啦、三 P 啦、剩啦，係好似合理咁嘅。因为你喺个密闭式嘅空间嗰度工作得好长时间嘅时候咧，就会有呢啲嘢产生咗咯。咁所以你头先讲嗰啲咧，我就令我谂起嗰套剧啫，即系小提我话。O K， 我头先仲有人问你咧，究竟嘅警察同埋柳记系咪有啲唔对眼咧？ 嗱，其实咧，真正嚟讲，喺当年嘅渊源咧就系、是、唔妥嘅。 系 唔妥原因起因咧就系、是、就系、是。其实喺出面以前啦，咁我都我当通初初入去做嘅时候咧、 嗯， 即系啲瓜仔啊，俾面柳记唔俾面伙记嘅。 哦，俾面柳记唔俾面伙记。 系啊，咁啊、okay ，因为点解嗰时我哋系佢系屋檐下定系靠我哋？ 因为靠你哋咯。 靠我哋，咁我哋譬如 即系福利全部都 我哋上去上边大档放低个字牌攞几百嗰啲已经系好啦。好啦，咁有一单嘢咧就系、是、刘昌华，大家都唔知听过或者。呢、这個年紀未聽過，一個劉昌華嘅探長，咁佢有一次咧就係、是、去掃場掃嗰啲跳舞場啦，咁啊拉咗個夥計，拉夥計咁啊夥計搭檔啦， 我問下先嘅喎， 佢咪佢唔俾面啊，佢咪即係我哋話監房夥計即係劉記，佢唔俾面咁啊招鎖啦，咁所有咩啊嗰啲地方我又唔係辦法，好啦，點知啊劉昌華就受罷。变咗演变嗰、那个嗰、那个关系，同埋其实大家冇相干噶嘛， 即系嗰个触发点嚟。 好啦，咁啊其一啦，咁啊唔知后期而家变咗兄弟，我又唔知啦。咁、但系一路咧，大家都系冇乜挖掘嘅。 系 因为点解咧？佢又负责拉人，我哋负责看人。 嗯， 我哋看嗰啲咧，就唔系我哋拉噶嘛。 系 咁 冇咩 好似啊。好多人都好似邵家臻咪有封信都讲，真系喎，唔系我拉你噶，大佬，法庭判你入嚟俾我负睇住你。咁你话系咪真系好心怀恻恨？系未必。 系， 因为而家后期由我哋开始七几年、八几年开始咧，大家都识嘅，就唔去到咩，但系由占中开始咧、就有问题啦。 系， 因为咧好奇怪啊，我成日 都斯文嘅反入咗 去。唔系啊，佢本身。本身嗰班阿 Sir 本身系变咗蓝丝概念啊， 即系当嗰啲系仇人需要， 当时系啦，咁佢呢个概念就同七人一样噶嘛， 系， 咁所以撑警嗰日最多系惩教处人员， 系、哦、啊， 我哋啲三百几人噶， 咁咪扑街， 唔系咁样噶，但系嗱、你记住我讲，唔系嘅，即系你记住，喺入边，捞间房咧就最好喺度住我哋咁，得八四人口嘅啫。 系， 当你真系面对嘅时间咧，你要做嘢嘅。 系系， 你唔可以乱嚟嘅。 嗯， 就算黄之锋你几憎佢，你唔敢打佢一锤。 系系 ，OK。 我 高调咯，兼教。 唔系，一定系噶啦。同埋咧，而家监房咧，通常就唔会向啲大人埋手。 嗯， 因为而家其实好开放噶嘛。 嗯， 好阳光噶嘛。如果你立乱喐啲都唔得掂。 嗯， 反而系 YP 仔啊，啲僆仔嘅，所以我好多时好担心啊，即係我成日同佢哋講啊，即 係 YP 仔係咩意思 ？Young prisoner， 即係廿歲以下，青少年犯。咁咧，老實講，我退休就喺青少年犯嗰、那個監房退休嘅。咁你如果你問我，喂有冇打人啊？咁我一答你，我見唔到咧，因為我見到就唔得掂啊。但係啲 YP 仔好驚啊。 嗯。 咁呢個驚咧，我又唔知 嘅。即係佢印象係坐監好慘嘅。 唔係因為咧， 睇戲啦咪。 唔係因為係我哋嘅作風咧，我哋部門嘅作風對 YB 仔，譬如要佢飛光頭啊，咁啲咁好。 剝奪咗嘅尊嚴。 係啊，剝奪同埋喝佢都大聲添。 嗯嗯 嗰時我去巡倉 咧，佢覺得自己好黑啲，可能就是所以驚。 咪直情係咯，欺善怕惡噶嘛，你等於。等于大陸仔，而家啲大陸仔我就唔知啦。以前我哋恰大陸仔噶嘛， 因為你屋企冇親戚喺香港 嘛。唔係啊，因為佢哋係求咩噶嘛？佢哋係 求生活， 求生活，隨時有人坐金鋪過喺大陸噶嘛。 係係，啲男仔過嚟醫病添。 誒，因為有我 QE 咪遇過一個啦，係嘛？ 係， 我扯得好遠喎，因為其實關係唔係啊，即係嗰個問題，我覺得就係唔可以混為一談嘅，因為大家唔同部門，你話佢哋會思想相近唔出奇，但係。佢哋冇本事去，即系我大胆讲啊，即系唔怕有，就算有伙计听到，佢哋冇本事扭转噶呢啲嘢。警察唔同，警察权系大好多嘅。 冇错。啊、OK， 好，继续。 小 P 一期到了，各位好 ，Live Life 创业多唔多同志？ 点解啱啊？我迟到了，我都又读咗第二度。OK， 继续。 Live Life 倉入面多唔多同志？以前聽過私樓嘅朋友話，夜晚巡倉時見過兩個犯響暗角有所動作，唔敢理佢哋。 咁都唔係好奇啫，咁都係十分一奇啫。我諗 嗱，其實咧，有冇咧係有嘅， 嗯， 即係我哋叫做跑馬仔嘅， 哦， 跑馬仔。咁即係我都叫見過咧，但係我又覺得有好多時好難講啊，我哋会喝佢嘅，佢系违规噶嘛。 跟住有冇话你再收张袋啊咁样？ 我冇噶，唔系啊，你喝佢咯，佢喝佢即刻跳开噶嘛。我揽住佢冇罪噶。但系其实喺度诶紧噶嘛。 喂，咁但系嗱，我听闻讲咧， 系 当男囚禁嘅时候，好长嗰啲犯咧， 系 可能为咗发泄咧，唔理男定女，即系本身佢唔系基嘅，呢个系咪真事咧？ 嗱，其实咧，核突啲讲句呢样嘢系嗜好嚟嘅， 系咩啊？ 嗜好嚟嘅， 嗜好 唔会嘅，即系 一定系基嘅，你觉得？ 一定基噶啦，唔系一定基，我权力欲有嘅， 哦， okay, 但系 即系 揿 低落嚟， 你要有人先得噶， 系 有公有乸先得噶， 系 咁亦都系俾佢拣得中嗰啲乸嘅时候，咪有。 因为好多出花就死都唔肯认以前钳个男嘅，嗱我有个朋友叫阿东啊， 系 即系我冇联络，佢就系做扭机嘅。咁我對上一次同佢打邊爐嘅，咁咧佢話我哋對佢哋好好噶，明知係嘻嘻咧，叫佢做啲細微啲嘅嘢，咁佢又冇嘢唔搞事，我唔理佢噶啦，咁講，即係佢嘅取態咁樣嘅，即係最主要睇下你 唔係 黑唔黑佢真嘅啫。 嗱咁樣講咧，有多數啲有啲大佬咧就有呢個權力欲嘅， 哦，即係因為權力欲而走去雞奸。 係啊，咁而你又有乸先啦，我成日講。 咁 每一次都有嘅， 所谓零号啦个乸， 未必噶。你如果你有啲本身唔好嗰样嘢， 啊，即系佢都 你都抗拒噶，唔系你唔得噶。你唔好拣嚟噶，同我哋讲啊，钉房噶啦。 啊 ，OK， 好多系心甘情愿噶。 哦，即系本身佢都系零号， 零号本身系好有噶，有呢啲好多添。 咁会唔会有识有嗰啲大佬咧？ 唔系嘅，佢通常佢知噶啦， 即系蛇有蛇路嘅， 斩斩下知噶啦。 我咁系成日长期对住一个， 我同你走去。而家冇啫嘛，咁你走去公厕好多都系好噶啦。 我试过啦， 系咪先 ？PP 3嗰度仲系公厕嘅时候， 唔使啊！你呢个湾仔嗰度咪系咯， 系 唔系摄啊？行你喺度屙尿，佢已经行埋你身边啦。 咁啊，冇咁猖狂喎。 唔系啊，你深水埗咩都系噶。 深水埗 唔系，sorry， 深水埗唔系旺角道嗰个都系噶。而家可能好啲啦。 旺角道 嗰个，你上去行啊？ 啊，我试过一次麻雀馆嗰个都系。 系啊，因为呢样嘢系讲嗜好噶嘛， 唔系。系，明白。讲情趣嘅。 讲情趣噶嘛，唔系。 明白。O K。 冇得隔硬嚟噶嘛。 多谢你啊，9527。 喂，大家好。 系。陈丹，大家 好。 与 Lock Chinese Shirt 想问下林过云可以放出来单嘢，坚定留的。 讲过啦，我答咗阿云海啦。 哦，但 阿云海， 我哋未听讲。 阿云海传出嚟噶嘛？ 哦，系嘛？ 咁云海后屘自己都冇讲到啊。 佢 自己都 未 fact check， 即系得罪讲佢都收咗声啊，自己。因为我出咗文啊嘛。 系。 即系我解释佢听，林过云系有机会出嚟，但系唔系咁样讲法噶嘛。即系嗱，例如嗱，佢咁样噶嘛。阿林过云咧，林过云判嘅时间咧判死刑嘅。 系。 咁佢后屘咧改为 终身 监禁。咁终身监禁咧，就去每一个十年咧，头十年、二十年、头十年，或者系有啲咧，或者打完之后咧，佢会再十年先再同佢打品，我哋叫 petition。咁打品咧，就会睇研究下佢。 做 adjustment， 即係識唔識入出嚟？咁咧，我所知咧，啱啱點解佢哋會傳咗林國雲出嚟？就啱啱林國雲就啱啱滿30年嗰次好似，因為我帶佢嘅時候83年八四年頭啊，我記得傳出嚟2014年嘅啦已經。2014年2015、2016年嘅，即係佢啱啱 petition， 咁就以為誤會，佢車咗小欖噶嘛，佢要車小欖做嗰個精神報告。咁就佢放出嚟，后尾苹果都问我嘅呢单嘢，我话 冇出啊， 我话如果林国云真系出嚟咧，你放心啦，唔使我讲啊，大把人讲俾你听，因为咧， 因为 佢有冇机会出嚟有，记住啊，香港冇得运到人运到死嘅，连金鱼佬，我唔知道，可能你会听过啦，你未听过啊？你还年轻啊，真系啊，探长， 嗱冇听， 嗱金鱼佬意思咧就系以前有个阿叔咧就系。氹啲细路女上天台睇金鱼， 即系呢个 term 我梗系听过啦。 听过啦，咁嗰个叫金鱼佬。 哦，即系一个人嚟嘅，真 系。咁我九几年入去嘅时间喺赤柱咧，佢坐咗成40年监。 系，点解咁大罪？ 三十年，唔系佢过唔到嗰个，佢判终身监禁噶，因为佢几次啊嘛。 啊 ，OK。 即系屡次不改啊，屡次不改啊，嗰个动作，嗱，记住。好多人都系因为咁判终身，例如误杀咧。 系 我举一个例子就系边个细佬啊，某个明星嘅细佬啊。咁佢咪第二次误杀，咁咪判佢咩咯？就判佢终身咯。咁终身咧，好多时咧20几年系最有机会放噶嘛。20年开始就会俾个刑期佢嘅。点解我话如果林国云放咧，已经唔会需要我讲啊？大问题就系佢要转期数噶嘛，要转监房噶嘛。一转监房咪知咯。明唔明啊？ 系 咁咪知啊？佢放咯，几时放？日期有埋噶，不过我哋唔准讲啫嘛。 啊 ，OK， 系嘛？ 咁即系呢单嘢，总之 唔系旧闻嚟嘅。我知佢一讲云海，我知我搭过云海啦。 监房即系惩教署都有 PR 噶嘛，佢都要发布噶嘛呢啲嘢。 未必噶，未必噶，唔得噶，唔可以噶， 唔可以。 私隐权你咪就系啲伙计会讲出嚟噶嘛？你知？ 啊 ，OK， 好多好似我哋咁口多噶嘛，会啊，洪 Sir 几时走？你会讲 ？OK。 同埋反都会讲噶嘛？ 哦，系冇错。 Elena 两位好。 喂 ，Hello。 The Chile message attracted 自封，唔怪得要安全屋。Carol 话同妈嘅啲人有冇食过乔宝宝煮嘅咖喱？要 lock 蠢空姐加纪律部队正 Jack 冇食 MB 邓冇食。讲起 AV 真系冇差冇差婆，顶多系着紧新。 准啊嘛，因为 唔准啊。 If what TV shows he talking about Silvertino Mount Plymouth 最淡，点解淡就怨咗呀？如果我系你，我会讲，除非你徐少华出律师信告我诽谤。 我唔系你啊，望交真系好笑啊！喂，咁乔宝宝呢啲 啊，我唔系乔宝宝，我系佢嗰阵时住喺宿舍，佢就我管嘅宿舍，我唔识佢嘅，我都冇兴趣识佢，咁大不了佢即系我唔系追明星嘅人嚟嘅，佢2000年交宿舍，我先见过，唔系2006年、2007年交宿舍，我先见过佢啫咩？佢煮乜鬼嘢咖喱啫？ 出律师信告我诽谤，否则你就系讲大话，就系、是、因为钱而离开城寨，敢唔敢照住做阿探？ 都戆鸠啊！呢啲人真系，算了，我唔想再惹佢真系。 Man Quan 林国云单嘢咪之前讲咗，他不会出狱。Life 听过有啲年轻女师姐撩一班后生同铺多。T 演乐陈探长，依套剧叫咩名 ？Netflix 有冇 ？Netflix 都有啊。 处理云海最近 post 国警嫂，网民正音笑又唔 share 传闻。前线阿 Sir 好客气话睇唔到，佢唔方便讲咋。听讲 Y T 打到楼电啊。Charles Y 熊猫男 男， 如果唔自愿，唔被人掟过界都监监加死佢。 哦，系啦，你好似知啲嘢咁啊！ 呢啲肯定系 边个明星嘅老细细佬？ 艾迪啊！ 艾迪嘅细佬 系啊！ 哇，艾迪我而家唔认得个样啊！以前咁靓仔，而家变咗黄允。 艾迪细佬啊嘛 ，OK， 应该就嚟出嚟啦，应 该。OK， 喂，咁大家都好兴趣啦，咁啊，而家都11点几啦，咁我不如讲埋少少，今日睇到单新闻都几开心嘅，就系关于呢个帝巴同埋呢个粉追，唔知大家有冇追呢单嘢咧？咁其实呢单嘢好耐噶啦，咁有线都嘥成个月时间咧，就走去揾翻嗰个帝巴嗰个主持人，即系个发起人同埋。揾翻一啲粉追嘅一啲搞手咁样，咁咧大家唔知咩粉追个名系咪好奇怪咧？有冇人知道粉追嗰个追字咧？即系 蝗虫嚟噶嘛？蝗虫 唔系呢个字点样嚟嘅先？ 屎虫嚟噶嘛？追 喺网上面 哦咁啊！如果我见识就系讲大陆人咯。 哦，唔系佢其实因为咧你有冇听过咩叫匪追啊？ 因为高登咧好中意咧将人哋写错字嗰啲咧就不停咁重复，即系今日嘅石春代一样，啲人写错咗打错咗咧就变咗笑话，就不停咁公开嘅。咁当年咧即系阿肥肥未死嘅时候咧，咪讲个女掟老闸大闸蟹咁成嘅，即系好捻大食噶嘛，讲个女。 系啊。 咁咧就开始咧，因为好多人都唔中意肥姐，唔知点解。即系我以为我唔中意嘅，即系原来高登仔当年都好多人唔中意嘅。咁于是乎咧，就有人写肥姐咧，肥姐肥姐肥姐咁样，有人打错咗个肥追。咁于是乎咧，呢、這个追字咧就成日都会发生，有即系成日都会出现噶啦。咁、哦、肥追就咁嚟啦。咁跟住而家呢个粉追啦，令我谂起肥追咯。咁咧即系嗰单嘢，如果大家有睇咧，我觉得系近期比较治愈，即系睇完都几开心嘅。 有啲开心嘅， 因为佢哋咧就正正。即系其实呢单嘢唔系因为嗰班人落荒而逃， 系 觉得开心啊！其实开心，开心在咧，其实对佢嚟讲一个教育嚟嘅、 嗯。 你点解你个国家发展到咁样？喂，竟然呢啲嘢系公开嘅，即系所有嘢都要实名，嗯、所有嘢咧都系要公开冇晒私隐，就甚至乎国家要你点就点，要你做乜就做乜。你系惊咗国家呢啲咁嘅恐怖行为嘅咧、 嗯？ 即系你系教育咗嗰班人咧，等佢。知道喂，我哋香港人就为咗唔好唔想似你哋、 嗯， 我哋先至搞咁多呢啲嘢，即系佢哋识得反省嘅少噶啦，但系都叫做有个机会咧，令到佢哋啊谂下点解俾人搞咁凄凉咧？点解人哋会咁容易搞到你，而你又唔可以咁样搞翻香港人咧？你系净系喺度排山倒海咁样喺度轰炸人咧？即系我就系开心呢样嘢咯，其实。 咁等于我话我喺上海见过啲五毛一样，佢哋其实佢就系好应该好有结构，不过佢估唔到撞到对手啫嘛。 系。即系佢哋所向无敌嘅， 所向无敌， 因为靠人多嘛，同埋香港人嗰种即系嗱，有好多嗱，譬如话左交同埋唔系左交，分咗两班，左交绝对唔会做呢样嘢，因为我成日都听到左交嘅朋友讲咧，你做呢啲嘢，你咪变咗共产党，即系对于呢 一样啊，同嗰阵， 你对呢种说话嚟讲，你觉得你点样解读咧，或者你自己嘅倾向系点咧？即系你做翻呢样嘢，你咪即系变咗共产党咯。 咁亦都佢都錯唔晒嘅。 係，但係你咁樣講。 但係唔現實啦。 係啦，冇錯啦，即係舉個例啊，咩情況出現到呢一句嘢呢？即係例如抗爭啦。咁好多人呢，好多 KOL 仲係講緊咩馬丁路德金啦、金地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啲歷史可歌可泣嘅。亦都知道呢不合作運動呢會嚟到，即係個力量好大嘅。咁但係你有冇諗過對住嘅係咩對手呢？ 其一啦，其二就係、有個時空問題咁啊、有啲嘢，譬如你而家某一啲嘅不合作運動係會一吉就中咁啊，因為以前唔同，以前係個資訊好低或者係文字低嘅時間，佢哋會覺得係一個所謂有效。咁另外就係你講咧，就睇下個對手係乜嘢。如果你對手英國啊、民主國家啊， 因為佢個 而家我哋對手嗰個係野蠻同埋流民。 最主要係佢嘅政權係要人民選嘅，係選票嘅。你有政敵俾人哋揸住呢個痛腳咧，就懟落台嘅。咁就人哋考慮到呢啲嘢。但係我哋而家對住嗰個政權咧係唔使噶嘛。咁你即係如果。你認為做翻共產黨做嘅嘢，嗱，佢去整蠱人，無端端將佢個户籍改咗去，唔係個宗教改咗去伊斯蘭教，又或者將佢嘅志願變成去偏遠地方參軍咁樣，呢樣嘢好卑鄙噶。如果我同你，我唔你，譬如你同我打麻雀，我輸，我揾你爭我五千銀，你唔俾我嘅，咁我報仇，我用呢啲手法，梗係卑鄙啦，大佬又錢債錢還係咪？咁但係佢哋又會覺得，喂，你做呢啲嘢。你咪需要共产党咯，我好多朋友仲 update 紧，仲系讲紧呢啲嘢。 共产党一样啊，话你 系咁，但系啊，即系咁样底下，即系我想知道你觉得嗱，即系你都会觉得，因为个时空唔同， 时空 啊， 时空问题， 同埋你嘅对手唔同啦。咁但系你又觉得佢哋完全冇讲错嘅，我觉得讲系唔会讲错嘅，因为你企喺道德高地嗰个层面咧，你讲乜都啱嘅可以。咁但系问题现实并唔系咁咯，我认为系。 唔系、那个问题咧，就系话有某個程度、某個時空咧，嗱，等於點解美國會選咗特朗普咧？就呢、這個就好大嘅答案嚟嘅。 係冇錯， 因為現實同我哋所謂嘅理念咧，係而家仲可能鬧緊特朗普。 係，尤其是東西兩岸。 唔係絕對鬧佢嘅，即係尤其是LA 啊，或者 香港都好多知識分子鬧。 嗱，今日唔係我大膽講，一定係左膠嚟嘅鬧佢。點解咧？事實上佢係違背咗所謂核心價值，或者佢講嘅嘢唔應該講。好啦。但你唔好忘記喎，咁你又話點解佢會贏？點解會咁多人 buy 佢咧？就係話好多人覺得你哋唔現實啊嘛。有好多時嗱，我舉個例， 点解呢一次反送中会有个成功点，就系我哋系习惯咗有大台，而家冇大台嘅。咁我唔论佢左交右交都好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哋有另外一个平台啦。咁嘅时间咧，我希望呢个平台系改变你啊嘛。咁所以左交系好惨噶，俾人因为佢系一个一套嘅啫，佢冇第二套嘅。但系佢忘记咗佢嘅对手咧系好多套嘅。against 你嘅，好多套 against 咁，变咗咧。我哋好少闹左交嘅，因为我觉得佢哋好人嚟 嘅。唔系你讲紧嘅一套咧，我讲直接啲，嗰一套就系要保持自己嘅道德个平台咯， 同埋要胜利。 系啊， 要啱要赢， 要唔要胜利咧？把口就得噶啦。 系啊，唔系 即系把口讲得实啱嘅。总之， 因为咧，我听好多个理论就话，我哋嘅目的系乜嘢？追追追追追追咁，而你咧可能会从中令个目的改变。嗱，呢一个系。我哋所谓左右思想嘅分别嘅 啫。嗱，停一停先呢、這个，嗱，你记住你讲嘛。其实佢话个目标会改变，但系即系每个人嘅目标嚟，一个人可能净系得一个目标啊。但系当群众嘅时候，你点知道有啲人目标改变，有啲人冇改变，或者同步都系追求都得噶嘛？ 我举一个或者实质，我同一个僆仔倾过，咁我哋咪好顾及民意逆转啊咩嗰阵，我听有僆仔讲话唔系。 嗯。 我哋而家做紧我哋要做嘅嘢， 系 你系唔掰就唔掰， 系系冇错， 益咩选啫？ 系 你同我计选票啊？ 嗯， 我冇谂住选， 系系系， 明唔明啊？嗰、那个分乜嘢？咁好多咪而家咪计嘅又啊？如果我哋咁样攞去，咁我真系同啲僆仔倾过噶，啲僆仔甚至乎咩嘅共产党佢都 系， 佢话唔系唔识， 系 我唔需要理会佢。 咩叫黄仁达都唔知有啲？ 我唔敢讲咧，唔系我嘅意思就系话有理念嘅唔一定系左交，但系左交理念系强啲咯，可以咁样讲。 因为佢哋可以长期都系站喺道德嘅月球，咁所以咧，即系嗰个亢奋咧，长期可以 keep 到。 唔系，同埋佢本身可能系有 回收啊，胜唔胜利唔使佢负担，唔使负责噶，仲要佢真系好低成本都可以做到左交。就是、我觉得最大问题就系、即系今时今日嘅人咧，之所以有人会耻笑左交咧，即系并唔系天生同你有仇嘅，问题就系佢哋。知道現實的機會多了，因為現在資訊發達了，快了， 是啦，沒錯啦， 所以你齋講屌，即是不是說不想尊重你，不過事實上不是這樣， 是的，因為為什麼呢我們即是笑回以前的人，什麼仁義道德啊，你不是實啱用的，剛剛那時候是一個很決絕的嘛，有時想這些東 西，又要招呼這位長期的朋友。 J.P. 佢呢一到底心态上点样面对啲极度重返？ 系、你讲埋呢个先。 咁其实冇乜所谓嘅，其实唔系我哋 改翻正。 会个我哋冇呢个本事嘅呢、這个。 唔系即系个理念啊，即系 唔系我哋主要咧就首先咧情价分两个部分，一种系管佢所谓招呼日常起居饮食，一种系真系要教化佢噶嘛。 系 咁我哋边有本事教化啲人啫？系咪先？我哋日常工作咁多，但系只系就将佢纳入一个正规正轨。咁、至于个高度重返极度重返咧，当佢入到去嘅时间，好快佢就冇咗呢个身份噶啦。因为点解咧？如果讲极度高所谓重返，唔知几多个？成我哋嗰阵时，我最高大概五廿几个嘅。 哦，五廿几都系呢啲重返， 系啊，都系拉 晒人啦， 齐晒嘅。咁我哋。冇，我哋冇一套本事噶嘛。 系， 但系之后我就攞饭俾佢食，带佢去开工咁嘅啫嘛。 系，有冇叫佢大声啲？ 但系到后期啊，冇啦。呢个对大人已经系好少噶啦，因为到后期咧就系话而家，因为我哋后期七几年之后咧，我哋个部门先进咗啦，识得灌，即系将嗰个心理学啊咁样摆入去嘅时间咧，咁佢咪会用另一个方法嚟同佢。 沟通 疏导下佢啦，所谓嘅，咁所以好多改变都好大噶，有啲入去哇，同阿 Sir 打生打死，几年后见佢可能就弹咗吉他，又同你粗口唔讲咁样，唔出奇，因为佢其实宗教 揾到真我啊，可能 其实咧，我哋就我哋好衰格嘅讲嘢，咁我哋譬如听耶稣咧，我嘅啊边个俾人呃咁佢咁啊，主要咧因为咧好多时系有宗教。在宗教上令到人改变是大啲嘅。我个人啊一个经验。 咁会唔会有人入 到去？譬如你戒毒啊，戒毒都系嘅。 系，有人入到去原来平时劈友咧，其实佢心不甘情不愿，即系个时势所逼。 但入到原來我喜歡繡花的， 不出奇都有啊，畫畫畫漫畫公仔啊， 發覺入到來的天分原來是繡花咁樣， 有 都有的， 唔 係即係未必 有有有，唔係一定中間有啲好簡單咧，有啲就係入到嚟先知原來自己畫畫咁靚嘅。 哦， 因為可能嗱，我舉一個例子就係某個人咧就同阿sorry 某個人同阿漫畫家同個倉咁，突然間畫啲嘢出嚟，嗰個漫畫家，喂、哎，好嘢嚟喎你咁，咁好似。发奋啊！鼓励到佢，佢系咁画咯，即系咁。 朋友，等阵先，监制，请问你饮啤酒啊？仲 差唔多啦，差唔多。 啊，我想饮水啊，可唔可以帮我啊？一啲水饮水。 都好啊，饮水。 好，再可以饮啤酒。 啊，好啊，饮多罐啊， 饮多罐啊。咁啊，嗰啲苏打水饮冻 未？够唔 够 冻啦？ 够嘅都，唔该晒。诶，读埋呢位长期嘅老。 系啊。 涉及產量 ，Rock 網趣探你當然無我敢堅啦。你講嘢之所以可以不負責任，就係、是、因為你覺得你嘅聽眾只係你嘅圍爐中粉。當出現漣漪效應，傳到更多人嘅耳仔，覺得不妥嘅時候，你咪要縮咯。但嘅行為同教主有區別嘛？希望節目唔好演變成狗吹教會啦。 啊，你咁樣講啊，幾有啟發性喎！但最抵死就係你啦，不嬲仲一路仲聽緊啦。第二咧就係、是、圍爐。即系有几多唔同意见嘅，我都照读。如果我真系要围炉啊，唔读你出嚟啦，傻仔。我就系想听你有咩真知灼见，可以影响到我嘅谂法。但系真系，我系唔明咯，真系。你点样睇呢啲人嘅咧？即系明明好 唔系唔系，其实佢咁嘅，有时咧，有时又咁或者我哋叫做你损害咗佢个挚爱嘅时间咧。 嗯， 因为你系 即系吸到佢死穴， 吸到佢死穴咁嘅时间咧，好、嗯、多嘢，譬如如果你有机会，你真系讲咗个真相俾佢听，你可能崩溃喎。 而家崩溃紧咯， 唔系更加崩溃啊！而家问题，我当然明白你讲紧咩嘅，但系问题就话、是，睇下个纠缠性啦。我冇意见嘅，因为我唔识呢位仁兄、嗯，但系有一样嘢咧，我好知道，等于即系唔怕讲得啲黄毓民咁都系，好、嗯、多人同我拗黄毓民啲嘢，咁、嗯、我都通常都唔拗嘅。 嗯 我话你咧想听咧，唔好意思，你可能冇资格听。 嗯， 你啊，我唔系，我问过黄毓民，唔系咁，咁你咪信黄毓民咯。 嗯， 你唔需要信我噶。 嗯， 系咪先？ 嗯， 咁你想求证，你识唔识我啊？你识我？ 其实咧， 嗱，你识我嘅，好多人听过我。 嗯， 讲坐喺食饭讲嘅。 嗯， 我系最闭漏嘅，一食饭咧我就会有呢啲嘢讲。 饮咗啲酒啊，更 系啦。咁啊，有人就知嘅。 嗯， 所以佢哋唔会问嘅。 系 问嗰个就一定系听咗嗰边嘅人，然后就话。喂，你话佢乜乜乜？ 嗯， 就系、是、咁。 喂，唔系呢位师傅咧，我都见好耐噶啦，佢都听狗吹听咗几耐啊。但系佢通常都听 archive 嘅。咁、 嗯、 咧，我谂大概分析一下先啦，即系开始要 close 呢个 file 噶啦。咁咧，佢就意思咧就系话我狗噏就唔负责任啦。咁、嗯、我认嘅， 系 即系有啲嘢真系唔使负责任噶嘛。譬如我客观陈述，又或者我嘅合理认为，佢唔做原因就系因为咧就系、是。收我钱，唔系即系因为好多赚好多钱而一毫子都分唔到嘅，咁当然就唔系呢个人话直接话俾我听啦。咁但系同一个台有另外一个人间接话俾我听咧，就令我勾起呢个话题，亦都系人之常情。 嗯嗯， 即系咁我一个咁嘅推断啫。但系唔知点解咧，佢反应系异常咁强烈啦，大家都见佢打咗超过300个字啦。咁、嗯、亦都咧照读翻出嚟嘅。咁咧佢幻想嗰样嘢咧，就夹硬咧就想话我咩？咩涟漪效应我唔知讲乜啦，即系总之就话我净系偏听支持我嗰啲人，咁好明显我读你咁耐同埋咁多镬咧，即系你都仲系咁觉得嘅，咁啊当然 OK 啦，即系你咁你觉得就得噶啦，咁但系我只不过觉得你嘥个版本同埋嘥少时间啫，净系为咗呢件事嘅话，咁当然你就唔系净系为呢件事啦，咁当然啊头先阿 D Sir 亦都观察咗相对一个客观嘅情况，就系可能即系你中意嗰啲人。就俾我讲咗出嚟，咁你唔开心，你唔想面对你现实，我都明嘅。OK， 嗱，咁你唔知够未咧 ？OK， 如果唔系咧，我就真系你太嘥个版位嘅时候咧，我就要另外处理啊。咁啊，呢位钟锦全咧，佢好奇怪嘅，我怀疑佢系 robot 嚟嘅，次次都有好多呢啲。 哦，系啊，系啊，我有嚟嘅。 只系啊， 只系可能佢对上面嗰个人有反应啫。 哦，系咯、啊， 可能系啦、啊，可能系、 啊。唔系佢次次都系出啲问号嘅、啊，但我叫佢答下爹，佢又唔答嘅。 嗯嗯。 啊！呢、這个唔读，sorry， 钟锦全唔读啦，因为 好嘥時間讀嗰啲唔係符號。 Life 肥追當年笑到撲街，高斌仔係因為翁美玲丹同佢嘅大肚爭佢。Jack 厲害嗨，探長嘉賓會 cover 格，其實除咗第八事件反智，近排內地有一單收入加公寓破產事件，令數以萬計內地年青人無家可歸，有人在微博發起聲援。但最反智係當中有年青人話自己不是香港暴徒，我們是善意上訪，不會衝擊政府人，但最終微博將所有有關 一定係刪走啦，一定 係如何解決？Man One，我想問下 咩洛家公寓係咩嚟㗎？ 唔係，佢應該呢單嘢咧，就我聽咗少少咧，佢就係係嗰啲即係 single， 即係類似劏房咁嘅格局嘅。咁佢收咗錢之後咧，就 走數， 走數咁啊，好多後生仔咧就受害， 俾咗錢冇得住， 俾錢冇得住。即係佢意思就話嗰啲人咧學咗我哋講，我唔係香港暴徒。 哦 ，OK， 明白明白。 Man One， 我想問下之前對唔對啲小麵粉落雞翼啊？ 咩叫落雞翼？咬喺手後面嗰啲啊？ 嗱，我唔係即係兜撐打。 哦、okay。 我咧就真正嗱，我唔怕承認啊，我打反嘅時間咧就係1979至1984年咧。 嗯。 就我係後生嗰時，到我老咗做咗幫板啊！喂，我明白你講咩嘅，其實平心而論，你講得出呢句，你一定係知道。其實喺 YP 裏面坦白講，四百四嗰啲已經好濕碎噶啦，你冇辦法噶啦。咁你呢個你，我成日都建議啲人噶，你咪投訴咯。 你有冇逼啲 YP 大聲啲啊？即係聽唔到。 我唔使㗎，即係我唔怕講啦。你講起 YP， 咁我臨退休我都仲係去巡倉嘅。咁我就即係講句粗口啦，咁通常嗰啲細路仔或者即係陰聲細嘅咁啊，你講乜撚嘢啊？咁佢就好驚噶啦，震噶啦，咁佢就可能轉頭俾人打鑊噶啦，隨時。 哦 okay、 咁佢就會轉頭好大聲 ，sorry sir 咩咁？即係呢啲係我哋後期老咗唔需要啦，老實講，落雞翼啊嘛，雞翼啊。 Okay。 落雞翼抽，落雞翼抽胃仔啊嘛！ 抽胃仔啫嘛！ 芥蘭啊，呢又開始 食。哦 ，OK。 炒芥蘭。 P W Mitchell Chan Hi All Good Evening Sir Vitano Mel Plymouth 先生， 我經常喺政界留言提出相反意見喎，請問邊位係我嘅至愛啊？嗯。 唉，得啦，真係唔撚想讀你，真係呢個全世界圍住你轉咁嘅，好似真係慘啊！ 黄小炒芥蘭 ，P W Mitchell Chan 我親眼看過粒尖林鳥。 咩啊？粒尖林鳥。 喂，揾次我哋讲急，因为点解咧？ 系 事实上咧，你哋讲得出系见系有噶。 喂，有冇囚友一齐讲？不如 唔系，因为你讲得出咧，即系或者我喺呢啲节目唔怕讲，因为我唔系嗰啲。坦白讲，如果你话俾我听冇咧，即系我系违背良心嘅。 即系夹硬话冇。 但系咁，因为我后期做咗老帮之后咧，我系唔中意打人嘅。 嗯， 因为点解我有仔有女啊嘛。好多人唔知道呢样嘢，好多人好得意嘅就系有仔有女人应该就唔好打人嘅，因为会有嘅有机会 惊报应， 咁即系或者我系特别，但系我想讲咧就系、是我哋系79年，我系因为我77年入女捞咧，咁事实上如果79年受过沙嘴嗰啲知噶啦，系咪先？即系我讲翻个故事就系、是、有一次有伙计啊，就衰咗啊，咁衰咩咧就系、是。而且赤柱車人射出嚟咧，就我哋負責噶嘛。 哦 ，OK。 啊，咁啊，一個唔知500几多百，咁啊擺車尾車出嚟嘅。 哦。 咁啊，嗰日咧好衰唔衰咧？咁啊，嗰位師兄咧就揸架車出嚟，就喺鄧兆堅撞車。 哦。 撞車自己暈咗。係啦，冇錯。 咁啊，好彩嘅喎。咁啊，拖翻去啲人咪死曬咯。 唔係啊，咁係唔係啊？跟住去到咧，見到車尾有兩個人射，好似唔知走咗定咩？我唔，因為。嗰時係抵旅政策噶嘛，79年走得噶啦嘛。 嗯、 我唔嗱長情故事唔知，咁呢位哥仔咧就拉咗，係啊可能冇走，如果唔係告唔到佢啦。 係， 因為好啦，跟住咧佢就去入去受沙嘴，因為沙嘴唔夠人啊，揾佢廿幾歲噶啦，廿三四歲。 嗯， 咁佢入到去我哋以前喺招募房咧，好霸道嘅， 嗯， 靚仔唔可以惡高頭嘅， 嗯。 一个就兜把打噶啦，我听噶，咁啊 霸气啊， 系啊，咁啊啱呢个伙计咧就可能即系撞到啲伙计， 嗯， 我又唔知啊，我新人，咁啊省咗整咗两巴嘅炭， 系， 跟住伙计揿住我， 系， 咩我即系我哋 即系我连少仲话，屌你老戆捻鸠啊！打你打你梗噶啦，查通胜咩？屌咁打捻完都使讲道歉啊！咁即系咁讲，咁变咗咧喺嗰个年代咧，如果你冇俾人打咧，你先奇怪嘅。我相反调翻转，咁所以咧，我哋好核突嘅，我哋见啲犯人就打坏嘅，即系打到惯晒噶啦。佢你唔打佢，佢就会坏噶啦，会坏噶，即系。即系堕冷咁，佢啲懒惰人嚟噶嘛，即系唔懒惰，你点会犯事啫？咁咁所以咧，你讲起话，我知道，因为同筹嗰单嘢有好多人问过我嘅，但我真系冇近嗰单嘢嘅，我冇亲眼见过。但系你话有冇咧？信唔信咧？我同佢，我一定信嘅。你做咩呃我啫？你讲出嚟。 系 咪先？冇需要啊。 冇错。 唔系，因为我自己都系同其中有啲僆仔倾过嘅，咁我就问佢，即系讲俾佢听啦，我好简单啫嘛，冇办法噶啦，你又唔投诉，你敢唔敢坚持投诉啊？你又唔敢啊？你惊阿 Sir 搞你啊？咁冇计嘅，咁佢都话冇计，即系佢都 嗰阵时冇咁阳光，系咪同啲太平绅士探监有关？但系本身个制度彻底唔同咗咧，即系后来你话 唔系一路都系太平绅士噶，唔系咁我哋即系咁讲啦，你如果要投诉我打你咧？有证据有证人噶嘛？ 系，同埋系咪而家有 CCTV 啊？ 唉， 关唔关事咧？有 CCTV 之后，阳光 啦 ，C 有死角位噶嘛？ 哦，即系你知道晒，睇个 mon 肯定啊，大佬，你呢啲你冇理由涉章噶嘛？你冇理由好似七警咁，大佬系咪啫？咁有人讲啊，当年受沙嘴啦，系好凄凉。喂，呢个系真噶，事实嚟噶，因为我嗰阵时喺沙嘴嗰阵时系。 OK， 沙嘴喺边噶？ 沙咀咪而家喺石壁嗰度咯。 哦，石壁 我哋以前沙咀女中心，而家叫沙咀劳教中心。 哦，系咯，因为啲 term 唔同。 唔同啊，唔系佢英文冇变嘅。 系。 Bruce Man 探长晚安，欢迎 支持。 喂 ，hello，hello，hello，hello。 入九见人心，作为听众，我唔听城寨就系因为太山头主义。 喺又嚟。 平同吸烟只为咗自己嘅野心同洁癖去排斥旧战友呢个台就可以放弃。好彩之后探长自己开台 ，P.W. Richard Chan 看过后我请辞了。 呢 种眼波浪水嘅饮醉人 ，Live Life 所谓嘅斗志 ，Man 唱了当年受沙嘴好 凄凉嘅。可能佢受过啦，唉，同埋你今次啦，唔紧要。 成日踩女猫 ，Plimoto， 你嘅节目比较独特嘅地方就系读出听众留言，但此特色亦可能因为你嘅留言数量少，而当留言增多时，你一样会缺乏包容，具有筛选性，例如略过我之前嘅留言，所以你是否真系有包容嘅胸襟？各位独立思考，自行判断啦。 得啦，明啊，明你讲乜噶啦，明就明噶啦。 Tom Sue P.W. Richard Chan， 你系好人 ，Good。 越南仔 Samantha Chili 我听过 D 翻自己是 JJ 双猪用牙膏消毒牙刷茉莉做刀越南仔最多 你都公开晒 了讲晒咪有的啦你双猪越南仔最兴啦最兴的啦双猪酿酒嘛 啊是啊喂 即是制造酒嘛咁你佢有橙皮就做到酒噶啦。 哦，系，总之有糖分嘅都。 咁啊，双猪我又莫名其妙咁样傻更更地入去入边，但系。即系好难讲嘅，即系点样讲咧？佢又即系可能叫做咩？闷咧，闷啊，或者 咁你去大馆咧？ 系我有去过，有。 你觉得系咪即系你睇完之后啲咩感觉咧？就系仓嗰啲介绍嗰啲咧？ 唔系，因为咧，我本身咧我就冇做过域多里嘅。我做域多里嘅时候，我就去招募组嘅。我柴仔。咁但我嗰日去睇过咧，我又去睇过嚟咧，就其实 嗰啲应该系冇咁人道嘅，因为古老噶嘛。 唔系啊，呢一尺寸都系咁噶。 尺寸系咁噶，好细嘅啫。 好细咁，唔系啊。 咁同而家收网差唔多。 唔系好处就而家啲叫先进啲咯。即系而家嗰啲 即系嗰啲设施仲系踎喺度嘅。 都。有座次噶啦，因为防自杀嗰啲系座次嚟噶嘛。 啊 ，OK， 因为防自杀啊，有个成 set 咁。 即系成个啤住，唔 使啤住噶，唔拆除。 咁但系座次就容易死啲喎，有高度噶嘛。 其实咧，即系我哋成日你讲呢个就另一个话题嚟嘅。我哋研究犯人自杀咧，成日都用一句噶啦，该死唔使病噶啦。 系，即系要死有决心嘅。 佢嗰决心嘅，同埋佢会睇到好多，睇到好多个。嗱，佢咁啊，好多個範疇令到佢可以死得噶嘛，譬如即係我哋親眼見過咁，你喺個閘度吊住一眼張凳就死得噶啦， 毛巾就得噶啦， 毛巾絕對係毛巾床單啊，咁你嗰啲唔可以唔俾佢噶嘛， 俾紙手巾唔得， 唔係佢肯用咪得咯，咪所以。 OK。 Man Quan message retracted. Man Quan， 我聽過小年份有插啲情教職員，又係唔係真噶 ？Chan Sicilian 唔識揸車就不要飲太多。Richard Chan 踢柱叫大祠堂。 我唔揸得噶。 系，喂咁 诶，咁诶，大祠堂咧就系叫惯啫，其实真正叫祠堂嘅啫。 O K， 喂，咁同埋咩？你咩插惩教处咩？少年反插惩教处？ 唔系反扑啫，好少嘅，好少嘅，唔多嘅。 咁啊，实有嘅呢啲嘢，因为尤其睇完《监狱风云》先入去收先。喂，真系，唉。 Civitano Mel Plimoto， 下次如果难收的覆水信来做嘉宾，记得提前通知。我有嘢问佢。Time to bounce。 讲乜捻咧？咩叫难收的覆水 啊？哦，你讲嗰个咩？头先 阿鬼 系咪唔知？ 我唔知你讲乜喎，喂大佬。喂，咁系啦，嗱，继续啦，喂，嗱，你水都差唔多啦，你饮个酒，揸车有冇？ 得，冇问题。 一罐一罐百 ml 啊。喂，咁啊，另外就系、是、讲翻捉鬼嗰样嘢啦。 系， 因为嗱，而家成日都有人都话唔割席又唔剩咁样咧。即係有好多嗱，聽講你寫呢啲文嘅時候，人哋反應好大， 有好快好大。 咁唔知點解我呢度好彩咧，就係、是、即係我講話都應該提防鬼喎、哦、咁樣，大家反應又唔好大嘅，因為我可能我講法就咁講啦。我話你哋唔割席未必代表鬼唔存在，咁都搏唔到啦呢樣，因為大家證唔證實都有冇鬼。咁但係咧有鬼嘅跡象都好嚴重嘅，即係例如而家越嚟越多人發現有啲著黑衫嘅混入，其實係差人嚟㗎啦。 唔系我哋或者我哋咁睇啦，好多人系唔中意个鬼个字，但系有好多时咧喺整体行动，老实讲啊，睇到噶嘛，即系我算企咁前啊，我睇到个部分， 嗯、 但系系唔系鬼咧，就我就唔想咁咁嘅形容，只系就话佢哋系鸠。 不如定义咗鬼系咩先啦？ 系鬼咧就老实讲啊，反而差人系鬼就多啲咯。佢着黑心，咁你走去你度，你点知佢系咩啫？ 啊，即系嗱，我定义好阔嘅。逢鬼咧就係、 是、 本身你最基本你唔係收錢嚟嘅、嗯，你唔係為咗另外一個目的而嚟嘅，因為我哋其實主流嘅抗爭者有個目的噶嘛，嗯、都係五大訴求啫嘛，或者再講大啲，都係民主、公義、自由呢啲咁嘅好大路嘅嘢。但係逢親唔係為咗咁樣嚟嘅，同埋會做一啲犯法，即係好嚴重犯法嘅暴力嘢咧。即系 或者咁啦， 放火嗰啲咁严重咧， 不如咁啦，谭总，我哋唔需要讲到咁深入啦。好简单，我哋由2014年、2012年开始讲所谓鬼嘅意思、就是，就系佢做嘅嘢系有破坏性咯。 破坏性重大， 唔系啊，因为点解我咁样讲咧？呢一次运动咧有个特色就 系， 好多人我哋见到佢系鬼嚟噶，但系佢冇破坏性，我哋唔可以 话佢鬼咁啊。算唔算有破坏性啊？ 唔系，就算嗰日撞立法会，我都唔认为嗰班系鬼嚟。因为你记住，我个定义就系、是，佢、 嗯、 做完嗰样嘢咧，系一个反效果嘅。我就暂时都即系暂时呢一次 系 特别。 你意思就系嗰、那个嗰、那个客观情况系点样嚟论嘅？ 系啦，譬如论嘅，一定系你，因为点解咧？嗱，我 咁我又唔认同喎。咁可能有啲鬼做完啲嘢好咗 嘅。系噶，唔出奇噶。咁所以咪所以咧，我哋嗱，坦白讲。即系唔提防都呃你嘅啦。 系， 有某啲人喺我，因为我哋系又唔系叫老手，但系我哋总算叫做。 唔系，因为点解要提呢个话题咧？但我见到有啲都几主流嘅讲法咧，即系乜嘢都将佢做紧嘅嘢都系摆喺道德嗰个高地。当你话紧不割席不剩，你一有少少唔系呢个讲法咧、 嗯， 你就系不道德噶啦。 系啊，系啊， 我觉得好危险嘅，其实咁样。 但系我最嗱，我点解我最后一次讲咧就系阿古德明咧，苹果日报古德明讲就系、是，唔割席唔系代表唔防鬼，咁我好认同佢讲法嘅，咁所以我最收尾我都喺我版面讲，我对唔住啦，我话咧，我话我唔会再提鬼呢样嘢，但系我系一路系提防紧有鬼。 系 边只鬼咧？喺我名单里边，我自己会 keep 住。 系 啊，如果佢一做出嚟嘅嘢咧，我会留意佢。 系， 我就讲咗噶啦。因为事实上咧，好似头先讲啱，如果你试下俾人闹你噶嘛，唔好捉鬼啊！我嗰次我记得嗰次就系去领事馆嗰次咧。 嗯， 我提咗几个人出嚟，人哋已经即刻话：，知你讲边个噶啦？你唔应该呢刻钟捉鬼嘛？咁 OK， 我话唔紧要。我话咧，我讲翻我当日见嘅嘢啫。 嗯， 咁我删咗佢，唔紧要。但系话呢个人呢扎人都喺我名单里边嘅。 咁啊冇咗件事。 我都明白佢哋点解会有咁嘅谂法嘅，即系头先只系讲到其中一个理由啫，即系你即系成件事。又唔捉鬼又唔割席，即係好高道德嘅水平，即係大家原谅大家做啲唔同嘅嘢，即係我其实我都係咁嘅，但问题就係佢依然存在嘅时候，咁两者唔同嘅人去做唔同嘅嘢，我觉得冇问题嘅，但係咁样讲嘅背后呢亦都有一个好好嘅美德呢，就係、是、即係估即係防止14年嘅时候，即係大家互相猜忌，其中佢唔係淨係讲 唔係猜忌呀，係实实指噶，大佬 系啦，即系问题就系讲有啲人系调翻转， 调翻转啊！ 即系有啲人咧，即系无端端话翻你嗰啲系鬼噶嘛。即系嗱，譬如早排又话个咩楼嗰个咩啊，令到拉咗70几人嗰次咧、 哦。我听你讲嗰、那个嗰、那个咧就 嗱，咁有人认为嗰个系鬼噶喎。 有啊，唔系你而家 唔 系嗱嗱，我咁样讲啦，书鬼我讲我好嚟农场一行，有另外一个目标人物啊，张超雄啊，咁係好多人係打緊呢啲人，我心目中呢，我同佢我對呢啲我唔留意，即係我唔會去認真去聽取佢哋講嘅嘢，我反而覺得佢係鬼嚟㗎。係 ，sorry 即係可能有 fans 覺得 唔緊要嘅，即係 因為我認為呢有啲人呢，佢做嘅嘢只係你憎佢啫，佢唔係鬼嚟， 淨係用憎恨嚟 憎恨係 嚟煽惑其他 人。我舉例一個張超雄，我唔係代表佢講嘢 ，sorry。我同佢系认识嘅，但系你哋列出嚟嗰啲，好多人列出嚟张超雄嗰啲所谓罪状咧，都系假嘅，都系不着边际。但系佢上次话我记得佢上次讲嗰、那个， 无端又收回翻、 那個，嗰度咧我系有话佢嘅，我亲自会写咗俾佢，佢都认同，佢私人 即系我呢度都讲过啦，但系即系我因为我唔系识佢嘅，因为我即系有时做嘢。打过下招呼，即系有现场见到有打招呼嗰啲嗰种啦，即系我信得过佢嘅人。 系啊， 即系你只不过系一个唔醒目嘅政客， 系 唔识时务嘅政客，即系有时都会害死人嘅，当然 会噶。 咁但系佢绝对唔系鬼咯，我觉得 系啊，即系唔系佢做嘅嘢唔啱时候，唔系正确， 系啊， 唔出奇。 嗯，呢个有一个戇鸠嘅政客。 嗱，举个例啊，譬如我哋讲翻我哋以我哋民主派或者反对派嘅人，对大陆人口部分人都 系 好唔鍾意㗎嘛，但佢哋好坚持㗎嘛，咁你佢系咪错呢？佢唔错，佢行返佢嗰个咪弱势㗎嘛，系咪好似佢哋嗰日提出嗰样，喂，我哋要将阿陈同佳点嗱，呢个系另一个问题嚟喎，佢唔系，我觉得佢唔错，但系时间问题囉，系咪我哋个个都反紧咩，我哋反送中啊，大佬，你突然间搵个人出嚟送台都死㗎，大佬，系咪先？ 唔系，即系佢，唉，算啦，佢真系好唔醒目啊，即系唔识审时度势咯。其实佢讲嘅嘢唔错得晒，但系个 timing 就错晒，咁所以令到人好反感。仲等嗰班你头先讲嗰班人有机会， 系啊，就嚟咗嘅。 咁嗰日嗰个叫咩？我成日 梁色子，我嗰单我有睇嘅， 系即系其实咪好多人专系攻击呢啲咯。但 系啊， 我叫佢攞个证据出嚟，系咪因为咁咧？冇人好具体咁讲，所以我都判断唔到啊，因为我成件事掌握唔到，因为冇一个真真正正嘅条片睇住去做呢啲嘢。 唔系，系咪真系佢引致咁样咁样？唔系一定嘅，唔系一定嘅。 系 331同谢公子 讲 系，唔紧系 同一件事啦。譬如嗰、那个嗰、那个咩枝话， 梁色枝， 梁色枝同埋梁天琦， 系， 我觉得系同一班人嚟嘅。即系话，即系撑梁天琦嗰啲咧，就一定系好憎左交嗰啲嘅，即 系 好憎张超雄嗰啲嘅， 唔系。泛民都争啊，唔系争，佢哋争啊，杨岳桥已经争到出晒面啦。我通常我都唔会答呢啲嘢 嘅。系唔系即系我即系其实我两边人都唔识嘅。但系我觉得 唔系你睇网咪睇。 但系你幻想一下咧，杨岳桥喺立法会，同埋如果梁天琦入咗立法会，你觉得边个贡献大啲咧？ 我讲翻啲本来就喺度讲都唔系知啱唔啱，但系有一样嘢你记住，当年我哋唔选杨岳桥，都唔轮到你梁天琦。仲有当年你叫乜嘢人会投票俾梁天琦啊？ 唔就系嗰啲？ 喂，好坦白，我唔怕讲啊！我点解唔投俾你啊？因为你系黄毓民嘅人啊嘛，大佬。你而家话个国就你嘅事啫，咁简单我就答咗噶啦。我唔使讲咁多，我答咗都系噶。咁、个个知明白。喂，我唔投俾杨岳桥都唔会投俾你啊嘛。 咁你识唔识啊？啤李漫步啊？ 我梗系识，我同一齐做义工啊嘛。 哦，咁嗰啲人都系黄毓民。 我唔批评嘅 ，sorry。呢啲喺我心目中唔系人嚟噶啦，已经 okay, 即系 sorry， 我唔批评，即系点解咧？唔系，我唔系冇资格批评，我因为我大家做义工噶嘛，佢识我识佢，即系唔怕公开讲。佢曾经批评过我，讲嘢写嘢冇料到， 我叫个全职人话俾佢听，你写篇嘢俾阿肥佬嚟啊，睇佢登唔登你啊？你写俾东方都登唔登？ 咁佢唔认为佢啲嘢唔够水平嘅，佢认为佢你针对嘅黄 恩唔系你针对我啊嘛，唔系佢针对我啊嘛，话我冇料到啊嘛，咁你写篇嘢俾人咧，因为佢批评我喺苹果篇嘢啊嘛。 哦 ，OK， 咁总之咧，即系嗱，有时有啲即系本身系朋友嚟嘅，但系仲系撑紧黄恩文嗰啲，我真系见到佢真系哭笑不得嘅。 唔系我唔知佢啦，佢同阿割咗一轮只嘅， 系嘛 ？OK， 继续。 我答咗呢个问题先。 依家受警，你行金钱会难受吗？ 嗱，其实咧，都好多人问我呢个问题嘅。嗱，有一样嘢记住，而家呢个当今嘅年代咧，父子咧未必一定系同声同气嘅。第一，第二咧，佢有佢嘅，啊，佢有佢嘅，你记住。第二，我唔系仇警 ，sorry， 我系批评警察。我是用我的知识批评警察，我从来冇仇警，我同啲警察成日饮茶食饭打攞嘅。OK，OK，、 嗯 okay, 答咗。 H P Y 长鬼就啲连友 ，Nick Life 大家听探长，正正系因为佢视野够阔，天南地北乜都吹得，客观时可以好包容，而主观时可以积分，而分得你就真系要检讨下，因为连做呢一个节目嘅负资产都冇。 Nick 长，你请问嘉宾香港监狱估计可以容纳几多抗争者？唔该 ，Nick Life 连做负资产嘅价值都冇。 系喎，可以容纳到几多？ 唔系，其实好弹性嘅。 因为头先你话咧，冇可能会拉翻大陆。 冇啊，冇啊，呢啲就一个法制啦。法制冇可能嘅。 咁但律政司系边个先？ 唔系，记住，香港嘅监狱咧系有宪法规定，系点样去摆啲人，同埋啲人系根据乜嘢条例？ 啊，你都几乐观 嘅。嗱，因为唔系，因为你香港法庭判出嚟嘅人咧，你唔可以拎去第二度坐监嘅。 嗯。 呢个国际法嚟嘅，唔系我哋香港嘅。你大陆都唔可以咁做， 国际上都唔可以射头啦，佢弹。 唔系，你听我讲先，嗰啲系佢哋嘅事 ，sorry，、 okay. 我唔批评。 即系硬系有人做得出呢啲。 第二样我唔同你拗，呢、okay. 样我一定拗到底。 我都唔系同你拗。 唔系，因为咧，监狱系国际法嘅， 唔系 你哋啲人可以立乱可以用得到嘅，唔系话啊，我想摆去广州、深圳 ，sorry， 系 有宪，佢犯人有宪法嘅规定，佢系要香港坐监嘅。 咁、okay. 所以佢咪要create 大湾区咯。 唔系都唔得噶，你根据个条例我写过啦。 系 你唔合乎，因为香港嘅犯人咧系由香港法例第234条赋予嘅权利俾佢坐喺度噶嘛。 系 咁，如果你离开咗呢个条例咧，你谂办法点样判佢？仲有记住，佢有权抗拒噶。 嗯， 犯人唔系你话大陆，唔系大陆嘅香港。sorry 啊，唔系啊。 系 点解送中条例咁得意咧？就系、是、话香港嘅犯人可以拒绝去美国噶，佢可以打官司去打到美嘅，打去美国，去泰国嗰啲拒绝噶，唔系 话嘢真系好多人都唔知 道，系啊，唔系话啊，我判你去深圳，唔系嘅，唔系嘅，我搵日再上。 陈地主喺度探长， 喂 ，hello， 南区市民学生真系停一停，谂下香港人要现在要守护什么噶？真系唔好俾一啲反香港主义、要港独的人，要学生或真正想保护的香港人企你喺前面就死啦！希望大家继续要林郑下台，撤回逃犯条，落实真普选的大前提啦！警察都系咁，俾政府放咗喺前面对住市民，我觉得一定有咁样的人出现。 嗱，我觉得咧，停一停，定系改一改咧，我觉得值得商榷嘅。即系停一停，可能即系成个民意又会逆转咗，或者令到大家嗰、那个嗰、那个叫咩嗰条气 嗱，我讲或者呢位man queen 咧未必啱听嘅，我唔知佢有冇亲自落去同个形势睇过，就系话而家你点样劝服班细路咧系好重要嘅。我哋都知好多啲高手讲咗停一停啊，点样继续落去，点样战略啊咁嗱，你记住。呢班细路咧系得一个意思嘅啫，佢要争取翻佢哋嘅嘢。好啦，你而家我哋冇大台嘅情况之下，我相反问翻你，你点解要听你讲？点解我要停？就算而家话喂，佢哋港独咁，佢问翻你港独有乜问题啊？ 咁你点答佢？主张嚟嘅啫。 喂，我五年前已经系写紧港独嘅嘢，唔系港独唔系冇可能，但 我觉得佢咧就系正正嘅 man queen 咧，即系你唔好介意啊。 系啊， 即系我觉得呢种谂法咧就系企咗喺惊得罪北大人 系啊 嘅谂法啫。即系我哋觉得今时今日嘅抗争唔应该再企喺人哋嗰个。 系啊， 我 系 为咗自己嘅。即系如果你惊佢令到解放军落嚟，令到香港经济崩溃，就令到自己周身系，你认为呢啲人害咗你自己嘅话咧？咁我觉得你悭翻啖气就得啦。 系啊，因为唔系我唔系识好多细路嘅，然后我系从中问过佢呢啲相关问题，因为点解咧？好明显睇到佢哋咧， 唔係好似我哋諗咁多㗎。我成日都話，如果咁多謀算嘅細路呢，呢場運動完咗㗎喇。係 咪好似一四年咁樣。 一算咁囉。 即係又係嗰班人走出嚟，但係而家啲人幾醒爬咁㗎好似。 咪佢哋 聽到有啲人吹街，譬如有啲人想做大台，而家聽講啊，傳得好 勁 啦。 係啊 係。咁呢，即係你覺得嗰啲細路會唔會睬你呢？即係嗰啲咁嘅 KOL， 佢嘅年紀可能已經唔係衝嗰啲啦。咁你嗰班人真係覺得啱聽啦。咁但係喂，佢哋咩都冇㗎嘛，佢冇乜嘢輸㗎嘛，真 係。唔係，佢調翻轉佢會問你嘅。 嗯， 你係咪咁肯定你講嘅啱先？ 你啱咪上次搞掂。 如果我哋啲咁阿叔，我就即管叫嗰啲人落去試下，同啲細路傾下偈啊。嗰啲細路唔會駁你嘴嘅，你放心。 冇錯，因為而家唔派膠嘅。 唔派膠啦，膠都唔派。 唔係，就算唔明都唔會問你。 係啊。 即系你讲到哇，又讲马丁路德金啊， 唔系跟住佢就话得啦得啦，我知啦。 系系啊，多谢多谢多谢，咁样就咁样。 唔系啲细路系好得意噶，啲细路 即系其实已经进化咗， 进化咗。 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有啲痴心妄想嘅，即系啲 KOL 以为自己有多人捐钱啊，以为自己 唔系因为你要睇佢级数咯。我成日讲譬如我同 你谂下老萧个老萧为例啦，佢应唔应该到细路仔先？老实讲， 我可能 而家出嚟企出嚟冲嗰啲唔系你嗰啲听众嚟噶嘛？屌你又喺个冷气房嗰度。几日日子点点，我哋要收皮啦。 嗯，可以咁讲。 你要嚟坤下啲老嘢嘅 view 数又 唔系 就得嘅。 即系啲细路仔系好可怜，即系佢系个。 喂，佢哋先系单纯噶嘛，大佬。佢哋将来即系我哋咁计嘅，个持份嘅比例咧，佢哋系高过我哋。 系， 原因佢条命长过我哋。 同埋佢睇呢一次嘅嘢，单纯过我哋噶。 系。 比如我哋咁多咩又话共产党又、 啊、哇搬， 我听好多噶，听到咧我自己我真系我呢两日听歌噶， 嗯、 因为点解我知佢哋想讲 咩？我都系咁巧。 唔系因为点解咧？呢一套嘢我系听过晒。 系。 我六七年我系都仲系十几岁，我见过六七年，我系见过暴动嘅人。 系。 八九六四我系仲系存在。 系。 但你记咗一样嘢咧？呢班细路，第一并不咁容易受指挥。 嗯。 我声明咗先， 唔想俾人指 挥。唔可以咧，同埋咧，佢哋所得嘅嘢其实好单纯，并唔系我哋想象中将来咩选票啊，啊咩夺权，更加讲笑啦，唔会嘅。 咪系佢哋嗰啲人先咁谂，因为佢哋以前个大佬 系。系啦，冇错啦。 系。 Live life 泛民， 陈地主 俾人感觉太泛民。 诶，系咩？漏咗啊？ 漏咗陈地主。 系 ，sorry 啊。 唔系下一句，下一句。 上面都冇啊，呢个张超雄都未到啊。张超雄系左交嘅典范， 系啦系啦系嗰类。 Live 张超雄系左交典范， 系啊啱啊，同意啊。 叫停，你咪玩啦！陈地主点解会有人憎快民？系因为机会今日既失衡，好多都系快民自己搞成。 嗱、嗯，其实咧，你讲嘅即系嗱，我知道啊，陈地主大概系咩人嚟嘅？ 嗯， 因为佢都系一四年觉得雨伞失败嗰班人嚟嘅，你咁样讲。但系而家嗰啲细路咧，根本就唔系你咁谂法添。泛民做嗰啲咩錯事，完全未必知道， 未必知 道，多數都唔知啊。因為我有一晚未接放工，未撞正嗰班喺大窩警署咧， 係係 嗰班人 green 到咧，你即係同佢講邊個叫黃仁達、仇思達，佢完全唔知道你講乜嘅。 係 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你都諗多咗啊，陳地主真係。 唔係喺我哋呢、這個 呢度啊， 喺我年代啱咯，唔係事實。 唔係，所以你又冇意思啊，喺度講呢啲嘢，即係 因為我哋講啲細路啦。 可能我講都冇意思，因為我都唔係好多細路嘅 friend。咁但我有觀察到噶嘛，我有即係我可能你冇落得場咁前，但我幾乎每次我都有落去觀察下嘅。 Live life 泛民幾經俾人感覺太泛民，見佢哋向選舉前打死唔割席，真係乾核突過乞衣。七婆點睇？懷疑有公安混入警隊。位處靚請盡可能幫幫啲細路，雙手合十睇到香港現時嘅情況真係好心痛心碎。Man one 我就係有，但開頭好和平，見到有班開始搞破壞攻擊警察後，之後就走咗，之後班學生冇得退。Live life 而家話出嚟想做大哥的，只會出一個收皮一個，唔怕面蒙嘅人，連冷氣軍師都不如。 係冷氣軍師。 即系头先我哋， 唔 系头先我哋讲提到嗰啲咯，即系好多而家系想搞紧或者联盟啊，成啊咁 啊。OK。 行韩国少明成日最好将香港啲监狱搬翻上大陆，将原先嘅地方用嚟起豪宅就 富。因为佢唔识法。 哦，唔系嗱，我讲少少啦，唔系，其实咧，真正系有人倾过嘅，倾、过咧就系、是、但系就唔系搬翻大陆嘅。我记得八四年唔知八四年咧，李嘉诚咧就睇中咗赤柱嗰、那个嗰块地啊。咁啊，赤柱嗰块地好大噶，成个元朗咁大噶。咁啊，但系咧喺当时咧，即系佢撞到一个唔系几好嘅嗰、那个碰个钉，就系、是、因为个赤柱超过四十年咧，原来香港四十年嘅楼唔拆得嘅。 哦 ，OK， 即系 咁巧。 古迹嘅。 如果唔系，董建华耶咗佢噶啦，咁啊俾咗佢啦。咁啊，咁佢俾咩换俾我哋咧？据我所知咧，佢就喺天水围换俾我哋嘅，换块地俾监狱嘅，俾赤柱大两倍嘅，大两倍嘅，即系大两倍都好大喎。 而家咪变咗咩咯？咩 可能系啊。咁好多时咧，主要咧就系话，会唔会拎翻去咧？除非嗰个法例、那个宪法有更改，因为咧而家呢班犯人咧，系由需要香港法庭用香港嘅疏窝轮系送去监狱嘅。咁个窝轮好清楚就话，香港监狱系根据香港法例嚟安置佢哋嘅。如果佢哋要系去到第二度咧，就叫变咗系叫做去第二度咧，就是、要佢自愿嘅。 系 要佢自愿嘅，等于好多人申请翻去泰国受把。去申请去边度受话，佢要自愿嘅。佢唔申请可以唔使去嘅。好，所以讲何志平嘅案件就 系 啦。何志平都唔申请，咪唔翻嚟香港。 系 即系嗰个分别就咁。将来会唔会变咧？我唔知。可能佢一夜之间，唔使啦，你废除你呢条法例啦。香港监狱咧点？但系我同你讲咧，因为我哋香港嘅狱政同中国狱政咧系两回事嚟嘅。因为大陆嘅狱政咧就系归公安部管噶嘛。而香港嘅狱政系独立嘅，独立嘅，独立。 喂，咁啊，谂条屎桥啦。 系屎桥点 啊？假若咧就系个监狱起喺罗湖同埋香港条线嗰度，入口喺香港嘅，但入到去咧， 而家好多人谂紧嘅。 系嘛？咁咧，跟住佢 前海啫嘛。 佢唔敢逃狱噶嘛，因为爬出去就变咗翻。 前海个做法咯。 我而家拎做紧啊。 唔系，即系前海个概念啫嘛。 哦 ，OK。 有人讲噶，我哋起监狱，你唔系第一个讲啊。我听过噶啦。我听过噶啦。 好绝同埋好贱 嘅。好唔系系几好噶喎。 佢唔敢逃狱啊嘛， 系啊，咁如果讲有钱喺大陆受包过香港噶， 哦， 我用支付宝啊，大佬买午餐肉嘅，大佬系咪先？系咪先？ 好似一个出一个收。 佢讲郭兆明系咪嗰个教授啊？ 郭兆杰，我识郭兆明，唔知喎。 唔系，可能啊，边个啊？ 喂，我头先其中一个话题啊，郭兆杰噶，不如一阵间讲。远胜啲。 W Richard Chan， 我都系尽量去听歌，晚瞓唔好。Carrot， 唔好黄杨达唔识好过食。 系冇错。 Richard Chu 探长你好。 喂 ，Hello。 D Sir 你好。 Hello。 石壁用条大堤把握住 D 重返风水好掂。 啊，条大堤 压住 压住咁会好会风水好掂。啊，试过喺石壁嗰个露营咧，上次好似有冇同你讲啊？ 系。 有人嚟偷嘢喎，半夜。 系咩？佢有人住石壁村噶嘛？啊，唔会嘅，我谂 唔会啊， 我谂唔会，我谂唔会啩。你讲几年前啊？ 二三十年前 都唔会啊。 OK， 因为嗰度几好风景喎，真系。 我哋夜晚唔得噶，大佬数人噶，大佬。 OK， 咩条把握住啲重犯哦 ？OK， 明白。 331 Hitbox 邵明之前收租佬，叔父死晒，依家咪做大菠萝。与民公道讲，泛民唔割席又俾人话为选票，割席又俾人屌。有个现象，你好善意提出一啲不同意见，一开波已经俾人屌，呢啲不掉得。怎样？处理暑假后要翻学，唔知会点，可唔可以坚持到？如果好似雨伞失败，就好可惜。 系啊，呢个好难估计啦。 系啊，因为而家实在好多人做呢啲嘢，即系嗱，例如泛民咩屌你，可唔可以唔理佢咧？即嗱，其实泛民有嚟做一啲小动作，或者系提出一啲嘢，你抗争者可以唔使理佢，你唔使屌。 而家咧个问题咧就系、希好多人系希望走到个极端啊嘛。因为选举近紧啊嘛，11月。咁而家要一个做一个决定噶啦，差唔多。咁所以系噶，系会紧张噶，任何各方人马。 但系最惨而家咧，即系正所谓老土啲，打紧仗啊嘛。 打紧仗噶， 咁你唔通因为你唔中意泛民而？你唔投票就等于益咗民建联噶嘛？ 哦，必然噶啦，你唔系 唔系佢哋呢个好似唔明呢个道理。唔 系呢个选举学嚟噶， 系 选举学嚟噶， 即系钟摆效应嚟。 系啊， 咁但系问题我就见到好心淡咧，就系有啲人成日都即系泛民一出嚟就屌，即系其实佢系想搵人嚟嬲，想搵人嚟争，就并唔系为咗个大局着想咯。我见到你现象系好离谱， 好离谱， 真系 唔系，我唔敢讲话离谱，即系好普遍添， 好普遍。 尤其喺我，因为我本身系做过人力义工咁、我亦都系同阿黄毓民啊，佢哋嗰啲系即系曾经 系苦主嚟嘅。 我唔叫自己苦主啊，屌有咩苦啫，关我鬼事咩？即系我意思系我系喺嗰度圈子度生活过咁，所以我知道嗰个问题其实我睇得出嗰个套路点样做。譬如举个例啊，就系阿梁天琦同阿杨岳桥选嘅时间，你睇到噶嘛？好多人讲嘅嘢系嘛？譬如曾俊华同阿林郑选嘅时间，你睇到噶嘛？ 系，好奇怪。 我上次找阿昌昌来想着他会讲你这些东西清楚一点。啊，点知你讲得仲多过佢？ 我唔系，我搭档嘅啫，因为我哋我系由12年做义工， 嗯， 一路做到佢哋选举，选举完，即系我觉得我系唔适宜喺所谓政治圈子生存，就因为我哋戆鸠啊嘛，因为头先你讲我哋戆鸠啊，同埋我老实讲，我又唔休息唔休着，我就永远都系个态度都系咁噶啦，系咪先？即系我又唔需要太过刻意去争取去寻求呢啲嘢咯。 系系啊，而家咁几好啊，即系 觉得 佢 啦，觉得 咁样咯。 哇！呢、這个 哇呢、這个都几系死啊！ 有冇嚟噶呢个？ 呢、這个好似唔知啊，睇下先。 Informator 最初注意有消息传中国经贸部想用手段动用香港外汇储备4000亿美元，当时财政司长曾俊华和金管局陈德霖反对，就此大陆和曾俊华结下仇怨，其后特登放垃圾陈茂波做令香港成中共提款机，大家要去查问由陈做后香港有多少储备已经被大陆偷了，大家要守好储备，一分不能被大陆摘取。 可以点呢？ 可以点啊？这个啦， 系咯，可以点？ 可以点？可以点？ 啲立法会又唔同。 咪等于好多人话，你要顾住啲呢样嗰样，喂，嗰啲唔系我哋嘅。 系啊，同埋讲嚟讲去，咪就系用选票咯。即系如果大家泛民嗰啲断股，又唔会宣誓嗰阵玩嘢啦，系咪？咁照计系一个好好嘅工具嚟嘅。咁你话扇佢攞唔攞扇一镬，我都见过。咁但系你就算攞唔攞扇你一镬，可能为咗某啲理由或者利益都好。但是那民建聯全部都是堅的賊來的。 是啦， 你不走去防賊，你走去防小偷，雖然兩個都不可取，但有沒有第三個出來選呢？ 不是，我 第三個出來選你又覺得是鬼。 我呢就有一個意見的。 是。 我首先呢我就不是泛民那邊的。 是是。 因為我很早已經說即是對他們那些味道，尤其是民主黨。 但現在那些後生那些。 但是呢記住，我們是被泛民一個標籤了。 是。 現在問題存在呢就是說我哋要嘅系我哋想嘅阵容阵营，并唔系话啊佢举个例啊佢泛民，我要搞佢，唔系，因为你搞到佢咧，我成日都批评就话，点解你哋闹泛民犀利过闹民建联咧？喂， 唔系期望嘅问题，我都明白。 我你睇有人睇我啲文字噶、 嗯， 我建制奴才建制狗，我成日喺咁话佢哋噶。 嗯， 但系我喺我呢边咧。我就算 even 去到你相望一齐，我都冇讲句坏话、 嗯， 因为我暂时认为你都仲系同路人， 系 嘛？我 even 泛民好，或者系激进，所谓唔系所谓叫进步民主派， 嗯、 我系当我自己同路人嚟噶嘛， 系 咪啊？我哋唔可以话喂，呢、這个我哋要怼，其实即系我唔知系饮乜酒先讲就话，有一样嘢记住，好多嘢系有前因后果嘅。如果大家有参加过2016年2月8日。其实2014年 是 不是14年 不是14年之后。 之后的 ,16 年。 16 年头 ,2 月28号的补选、嗯之前所打的阵就是说很多人就说泛民一事无成怎样 就叫投给梁天琦。那我当时呢我就跟他们说我投梁天琦就没可能了。 嗯 咁点解佢哋而家嗰个结所谓结怨好结乜都就喺嗰度嚟嘅，就话你哋点解要支持啊杨岳桥唔支持梁天琦啊？咁、我就解释佢哋听咧。我哋就算我哋唔投俾杨岳桥，都唔会投俾你噶。咁、你点样可以得到嗰个票咧？任你计，我估佢30000，而家60000添。你都系60000啫嘛。而家你知唔知道要赢嗰个席位要几多？要10几20万。如果十几十万都冇票俾你嘅，唔系啊，周浩鼎赢咯，系嘛？好简单，选举学系咁简单。咁啊，嗰啲 即系客观上先界票咯。 咁嗰个由嗰阵时开始咧，就嚟到嗰啲结怨结到而家啊，成日即系挑我大胆讲，佢哋做嘢系错嘅，有啲嘢错，但系咪错得到会影响嗰样嘢咧？我问过好多人，我都问嗰啲问题。即系可能或者好多人攻击我，喂，我问佢， 你讲唔出嘅， 佢嗰样嘢系咪导致嗰件事出咗问题先？ 仇恨你嘅啫， 系咪？喂，佢唔出席乜嘢乜嘢？而家我哋系行个大题制，佢唔做，你有冇本事做先？ 系， 我知道攞咗22万票走，但系22万票唔系你一个人要噶嘛？系咪啊？咁就算你当日， 你六万已经好犀利啦。咁你点去到？因为你记住，阿周浩鼎，我记得好似17万几，十六万几。不算啦，呢啲再嘅讲落去就系一个好死嘅问题嚟噶。因为点解咧？好多人亦都系廿几万票咧，系走咗咧，系必有因嘅。我亦都同佢好多接触过，但我亦都唔加意见，因为我就好坚定噶啦。我新界东，我嗰票就 系 俾人民力量噶啦。讲多都冇用。你边个攞？一系就人民力量，一系长毛。我就永远都系行呢个风格噶啦。 好，头先讲咗啦，因为即系呢个问题其实都系因为选票。 选票啫， 即系你咩都做唔到嚟噶，我哋真系。 系啊系啊。 咁所以大家仲系拘泥喺你憎恨边个而影响到个选情咧，你都系辜负咗香港人啦，我觉得。 Reformer 就叫坐住而香港搞成金，除了一班狗官、民建联、黑警外，有些法官亦要反思。读咗金多年，若应对名利无金案件，但都相反。以前泛民提法院介入，法院答不愿介入，但保皇和政府提诉讼就全部受理。例如 DQ 等公议员在法庭内，现在全在北京指挥。法院以四轮为中共打手，所以美国重审关系法是对，因制裁对象是广泛，包括法官。法官大多有外国籍，明长理没有大台，香港会不会演变成极端主义陈地转？唔系个个泛民都俾人吊，又唔见容仔谭文豪俾人吊。 我咪就系话呢啲新嗰啲咯，我讲紧，咪就系所以嗱，如果你中屌嘅话咧，咁你咪即系鸠屌咯， 鸠屌 嘅系咯，即系你 唔系佢，因为佢好实在做咗啲嘢俾你睇到， 系 佢系。你接唔接受系你嘅事，你觉得佢戇鳩系你嘅事。 其实我觉得咧，泛民以前老嗰啲咧，譬如杨森嗰代， 系啊， 即系譬如白头嗰啲都抵屌噶。 抵屌 问，但问题抵屌嘅时候，你都有个抉择噶嘛？你唔系写落海噶嘛？写落海你就辜负咗人咯，辜负咗我哋咯。即系都系讲个利害关系啫嘛。嗰啲冇一个十全十美噶，你唔系拣。 屌一带呢个问题就开始。 系咯，开始好活跃。 我好中意听郭兆明，唔系同意佢，系佢讲嘅嘢好重金狐味，好搞笑。 我知边个，郭博士。 哦，即系同嗰个肥婆一齐嗰个，即系嗰个好卵怪嗰个咧。 正式嚟讲咧，佢 唔系啊， 唔系嗰个咩？阿边个啊嘛？阿郭选过旺角西九嗰个啊嘛？ 林以丽个老友唔系一个， 林以丽咯，系嗰个啊，系嗰个， 哦冇错， 郭佢系咩嘛？郭教郭叫郭博士啊， 哦又话 佢捐好多钱嘅， 唔知咩古道生同， 唔系佢捐好多钱嘅。 Live Life 相信班年青人几经准备好一啲，身家清白，你共产党点都 DQ 唔到嘅数人出嚟收翻晒年青人票。 希望啦，希望啦，我哋都希望。 喂 ，Alex， 你做咩无端？因为我见到有个 status 咧话，逃离洛杉矶系咩意思咧？你搬啊？即系搬唔喺加州定系点咧？ 好熟啊 ，Alex 系。 Alex 好活跃噶。 系啊，我见过佢。 选康烈，佢哋相信先讲内后让外果套，所以好记翻文最后会妥协而投降。331 我有跟你文章发给你，热血得你，但有时有少少装狗，好特别。 戆鸠啊！ 多谢 咁戆鸠， 唔系，我都认噶，因为我都好多人都劝我噶。 喂，咁啊呢位朋友讲嘅咩？先安内后让外嘅泛民会妥协投降。咁但系你咪比较咯，佢会妥协啊，定系直接出卖你可恶啲先？咁你可能会出卖你之前你作为佢嘅选票，你去控佢噶嘛？即系你嘅选票喺你嘅手度，你控到佢。但系民建联、工联会呢啲咧，连控佢机会都冇啊嘛！你唔投票，等于投咗俾佢噶咯。 系啊，一定啊，唔系你选举学嚟噶嘛？ 系啦，呢个好简单，但好多人都唔明呢个钟摆效应几恐怖喎。 多谢你啊！9527一样有人屌矿仔拉等出来拎光环教， 唔出奇啊！ 人系针对泛民教，明明敌人系建制，但建制老朋做衰嘢， 老冯 差踏错就系死罪。呢个现象真系不可思议。你敏感，所以陈肥主你咪要讲清楚咯。你刚才屌都用泛民呢个 terms 放屁头炮，咁对运动冇好处。Richard Chan 吴兴来紧相信快必会选东九龙，请教点睇与民泛民都好多唔同人格， 唔够直咯。 郭兆明与林依丽无关。失信我个古道生同你有冇跟下？ 梗系冇啦。 教主个老友 郭兆明啊， 教主个老友 唔系系嗰个嚟嘅，不过我哋就拉咗个林依丽出嚟啫。 哦，因为我印象我真系睇林依丽，我先知道。 系啊，有佢啊。 系 喂，咁系啦，即系大家讲选举比较活跃啲啦，咁啊都差唔多啦，讲咗好多个钟啦，已经三个钟啦，咁啊讲少郭少杰就完啦，远胜啲。 郭少明，我讲少少郭少杰， 即系佢阿 Eddie Sir 嚟同我食饭定倾咧，喂，日本嘅监狱 系 黑， 系啊，系啊， 即系香港咁人道。 其实咧，好多人唔知道啊，睇到去日本旅行啊，我自己都系，其实日本咧系喺东南亚嚟讲系都几封闭下噶， 系， 即系佢打。你而家呢度打靚仔啦，又好大件事，喺嗰度唔係嘅，喐啲兜巴打嘅。 因為佢哋小學都有。 唔係，因為咧佢哋好道德啊，佢將道德灌輸咗落去嗰、那個法律嗰度啊。管治，譬如嗱，而家可能改咗啦。而家以前好慘嘅，以前咧一人受把，全家受罪嘅。 哦， 以前 你講緊江户時代啊？ 都唔係唔係，大約係二十年前都仲係咁嘅。 哦 ，OK。 後尾咧， 我自己覺得冇面啫，係嘛？ 唔係，佢淨用個制度嚟令到你，譬如爹哋坐監咧，嗰、那個細路仔咧就冇機會入某一啲大學啊咁樣。 哇，咁唔文明嘅。 唔係，佢有一個答案好得意嘅，因為我睇嗰份報告咧，就是、我啲大佬俾我睇嘅。 哦，即係你嘅交流嘅。 交流唔係，我哋嗰陣時一路都同日本交流，係講關於其實係佢。佢想同我哋取经多嘅， 啊 ，OK， 因为佢落后啲啊嘛，真系。 个管理落后啫，但系佢设施系好先进嘅。 哦，咁你 啊？喂，人哋廿几年前啲冷气房噶啦，大佬。而家吹把风扇都，邵家臻吹把风扇都要机会打官司咁就，唔系好得意噶。日本系一个好，佢个设备咧，同埋嗰个保安咧，系好高嘅。 即系硬件上好先进， 好先进，你睇唔到佢系监狱嚟噶，成间五星级酒店咁嘅，有泳池啊，有网球场啊。 好、 okay. 哦，香港监有冇泳池？ 哦，冇，阿 Sir 都冇泳池啦，我发觉。即系，所以咧，佢日本咧，仲有一样咧，就我都好奇怪嘅，就系佢哋唔人道。 系 讲到明，我都唔系人权，可能后期加入咗都唔定。 系 以前冇加入嘅。咁冇加入人權組織，即係你我就冇真正入過監獄，但係我就睇過啲博物館介紹過咧，就係、是、其實都好係好落後下嘅。但係食用就一定好唔好嘅香港唔知啦，就餐餐魚，我所知係餐餐都係魚嚟㗎啦。因為魚咧就係、是、所有宗教都可以食㗎嘛。 啊，即係唔使麻煩。 唔使麻煩啊嘛，呢個係好得意嘅。我問過佢日本啲人嘅，佢哋都話：，你係行家就簡單啦，即係因為宗教問題啦，同埋。好唔好送我就唔知，但系 我谂有啲人唔食鱼嗰啲，咪餐餐咬咯食到。 都唔会啊，你渐渐又好容易适应啊，有寿司噶嘛。 监制唔食鱼嘅，监入边话寿司啊。 哦，唔系 ，OK， 有寿司，有寿司，唔系个问题咧，因为寿司人哋系饭嚟嘅啫嘛。 我知，但系、 日本嘅寿司系饭嚟嘅啫嘛，唔系 鱼喺度噶嘛。 有，唔系佢哋嗰啲唔系咩大不了嚟嘅。 即系嗰啲鳗鱼。 我哋觉得好大不了啫。咁 因为鱼生系阿监制食鱼生， 佢可能唔系鱼生啦，或者可能鳗即系。 鳗鱼饭嗰类熟咗， 但系唯一一样咧就系真嘅，就系佢哋嗰个并唔系我哋想象中咁先进，同埋咁所谓咁文明嘅。但系系咪好落后咧？未必。但系有一样嘢，我嗱你讲起郭少杰咧，我曾经问过我啲朋友咧，就话佢话佢会拖佢好耐嘅。 系啊，我知啊。 点解拖佢好耐咧？就系因为原因，就系因为咧，日本人所谓对呢啲对唔认罪嘅人咧， 系 好头痛嘅。 系。 咁咪要拖， 越唔认咪越唔俾你 走。越谂多啲犯法嚟同你。 即系冇时间噶嘛，佢哋。 冇嘅，冇嗰、那个，唔系咁，其实香港都冇嘅。你过咗第一堂之后就冇噶啦。 系。 过咗第一堂之后可以拖你好耐嘅，有我哋以前喺监房见过拖一两年都有嘅。 系。 但问题唔系呢个问题，问题就系话，佢好得意噶嘛，佢同我哋嘅司法制度唔同，就系、是、我哋咧，差人拉咗，跟住过堂就上法庭噶啦嘛。佢日本唔系噶嘛，日本拉咗之后。然后向法庭申请告唔告佢，就话俾法庭听我告唔告佢，然后先再上庭，上庭之后一路就审你唔认罪，一路审，唔认罪一路审。佢哋咧唔系好似我哋咁可能赶住案嘅，唔会嘅。 即系佢嘅目标就系要你认罪。 唔系咁，你因为你嘅 因为查嚟查去都系烧嗰嚿嘢。 唔系啊，道德上去，我头先点解话同埋啲国家咧？即系我叫做睇过好多国家嘅监狱咧， 系咪同呢个普通法同埋大陆法 唔同嘅？唔同嘅，你记住，一逢系法律加入咗两个元素咧，就系、是、同我哋想象唔同嘅，一个就是政治， 系 即系大陆咁咯，一个就 系 道德，譬如有啲监狱对啲地方加入咗道德，女人就要咁，男人咁啊嗰啲，即系或者宗教咁啲。是有 咁其实香港就可取之处就喺呢度啫。 咪好先进㗎啦。 係囉。 因為我哋秉承美英國俾我哋噶嘛，咁英國開發咗好多千年嘅，已經即係佢嗰個 同埋你運反嘅經驗都高啦。 唔係，同埋我哋行緊一樣係叫做進步，我哋不能夠退步，你退步就會有問題嘅啦。係咁、啊、所以咧，我聽講佢話九月先再審。 哇！ 佢真係嗰啲健康，好似九月啦，我冇聽住係九月。 喂，咁啊真係好唔好彩啦！咁希望第时佢放咗监可以请佢上嚟，讲解下日本嘅，即係非一般嘅日本游，日本嘅住宿。喂，咁啊，既然今日即係大家咁捧场呢，而家都好多人喎，都仲係有四百几喎。哇，同埋四百几都冇恐怖袭击呢，即係证明上面网军一收皮。喂，咁啊，读埋呢 自己挂好嘛、啊？可能我好多 fans 喎、 啊。啊，直头系啊，直头系啊，因为我上次我星期二都得二百几啫嘛，即系我谂最后底要二百人系你带嚟嘅，咁啊多谢你先。 331 郭兆明喺碌能度挂单，康超超无论点都要先打败兼职， 好似后屘冇啊。 行个个系徐发好，行汉古道生同徐发好，语文日本体制其实好威权主义， 是 新加坡， 啱啱 系香港人好少人讲， 系 四尺漫画都有。 啊，呢、這个形容得好威权。 的儿子陈培志又知唔知有好多次翻文系自己有人唔出席先俾人过刀议案啊？行汉郭兆明系天罗地网 ，Samantha Chili 有人话 M P F 全部转买北美股票基金，唔好帮大陆救市。好人吗 ？P.S. 嗰个郭博士好巴杂种，又同黄毓民好 friend 喎。我觉得好鬼陈地主， 咁啊一定系啦。 Live life 日本人认识紧海豚同鲸鱼，好似广西食狗。 喂，嗱，我真系想答下陈地主，即系你讲嗰啲嘢咧，我相信全部都系真嘅。但系问题咪就系咯，即系宁愿信一个唔 perfect， 但系佢本身个经验或者佢唔会出卖我哋。即係大是大非嗰度啊，尤其是啲法律層面嘅嘢咧，佢唔會出賣我哋噶嘛。即係佢做錯嘢貪錢。 其實都好個別嘅。我 sorry， 我就打咗佢。 即 係佢話唔係泛民自己唔出席咁，其實好個別嘅。我就好多時我討論啲嘢咧，我就會攞嗰個個案出嚟討論嘅。咁即係 sorry， 或者我哋講到你好多人唔啱聽。你記住好多嘢咧，我哋都睇翻前因後果。你要成個 picture 去睇，佢點解唔出席？點解令到過唔過到？佢出唔出席，過唔過到有冇影響？我就咁睇嘅。我講我自己，我唔去強逼人哋。我較為係咁樣睇法嘅。所以我雖然我係都係曾經係教徒，我都係黃毓民嘅人，我係人民力量嘅人，我亦都係社民連嘅人。但係咧，我唔覺得泛民係去到。一个要俾人踩嘅地步，佢哋系做到唔好嘢，啱、 嗯， 同意嘅，呢啲系同意嘅，记住啊，我哋唔好即系夹硬俾翻个光环佢，佢 系 有某个程度咧，嗱好简单啊嘛，点解我参加人民力量咧就系民主党入中联办啊嘛，我到而家都甩唔到条刺噶，咁、就算你而家抗神咁，我同佢都有两句倾噶，但系我都同佢讲噶，我始终对民主党旧一派我唔系咁中意噶，我好直白嘅。呢样嘢我唔会转弯抹角，我自己有冇听我唔知，即系总之我会同佢哋讲噶。但系咪一定要将佢排喺出边咧？咁我就要睇。 唔系问题，咪就系计数啫嘛。即系佢会出卖你嘅次数，或者出卖你嘅严重嘅情况，你要同建制派比嘅。如果比较上面，佢都系相对信得过嘅。你唔系话佢仲信得过民建联？ 大约系十几日前咧，有位女士咧就类似讲咗俾我听咧，咁我就翻去翻查佢俾我嘅嗰个记录，咁我将前因后果写咗俾佢睇之后咧，佢明白晒。即系好多时啲嘢咧，系譬如举个例啊，我而家举唔到，即系我意思就话啊，即系就举翻呢个例啊，佢好多次冇出席，所以犯过咗，咁我就会叫佢边个几时，我就喺嗰度揾翻啲资料咧，写翻晒出嚟。是不是真的他错呢？可能他错。不出奇喎。 其实王一文陈伟业都试过㗎。 试过我不是那个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不出席，可能他出不出席都影响不到这个议案的。因为尤其以我们现在的对比这么大呢，老实说。即是 沾一票又多是。 不是因为他多的票已经多对你好多了嘛。 不是，所以呢，即是你讲的东西是真事，但是问题我都是讲一句啦，即是你不是。即系你唔系咁嘅数都唔识计系嘛？即系边个你扇得你金啲嘅，边个扇得你冇咁金嘅？你梗系同个扇得你冇咁金嘅做朋友啦。虽然佢系扇过你，你揾个零扇你嘅人咧系好难嘅。喺冇之前你要点样拣咧？就系咁简单啫。 Eric 誤日本係會用群組社會化方式排拒犯罪者， 嗯、 用呢種方法令到人唔敢犯法。有興趣睇推理小説，例如東野圭吾嘅《信就咁啱啱清查》，選刊月郭兆明、郭小明。 是但啦，我都唔想 care。 331有篇文解釋點解香港監獄只食橙，好有趣。日本社區內唔出雷幫手掃街，唔使指意立足。選刊月，你認為泛民真係唔會出賣我哋，唔會再入中原版？ 我咪就係同你講個比例咯。 唔係佢再入都要。 所以怼冧佢噶，票仔票上， 票仔票上啊，都要怼冧佢噶，都要。 咁但系你唔好将呢样嘢列入咗你嘅仇恨嘅列系列里面啊嘛。嗯、你要咁你要嬲，有好多嘢要嬲噶啦，真系要。 咪要睇翻佢后期出咗几多力。 我哋唔系要神，系要一个相对地比较好嘅。Gregory 香港近期少咗自由行，条街特别清新啲，中共咁惊，但唔知真相， 好似唔系 取消自由行吧。 佢唔系啊，佢系费事益你咋。 我今日唔系，今日旺角都见到好多喎，大佬，我去旺角。 都仲有好多啊！但我嗰日出到去， 因为自由行咧就好得意嘅，你睇日期嘅啫，而家佢少咗有啲团啫。 系我前日去鸭寮街，仲系冇乜大陆人，即、就、系、是、本地人多。然后系去因诶买嗰啲 买系啊， 系就系影响到某些人，但整体对香港好。Live Life 泛民背后老细系本地商界，建制派就商界加中共。Caris Y 熊妈我都系咁谂，果池唔系成班民主党入中联变，历史可能改写了。 咁系，咪就系你自己计数咯，即系，我改变唔到你讲嗰啲事实噶。 系啊，呢 佢都系 有啲系事实嚟噶嘛，已经硬咗噶啦。 系 抄518，而家未再做就先怀疑，咁再点打仗落去啊 ？T W Richard Chan 但条蜡仍在心中拔不掉。 系啊，咁我唔知道，喂，你估我好中意民主党咩，大佬？但问题就系你要即系正所谓又系打紧仗啊嘛，即系你唔可以因为自己中唔中意。 不过咧嗱，有时我就咁讲翻2004年嗰个经验咧，其实有时系唔抵争嘅。因为咧我哋大胜啦，大胜咁我讲翻我自己嗰个喺我哋区赢咗嗰个区议员咧，我一年见咗佢一次。 系 呢样系要值得检讨嘅，唔系事实上。所以今次咧，我唔系话兴高采烈啦，我哋赢几多？对唔住，我个谂法永远都系。我哋希望搵啲人真係出嚟做嘢㗎，唔係话。老实讲而家即係04年真係求其挂住民主两个字你都赢㗎啦。 係啊。 咁就死啦，整咗班呢。 老本嚟㗎嘛。 嗱我再举个何秀兰冇去过㗎大佬。好多即係好多人之前冇去过区啊。但係你冇忘个区议员系街坊人好需要啲区议员帮佢手㗎。係。 黄碧云嗰啲呀我都几反感嘅。 抄518再做先票死佢算啦。会拍开两 咩？再做先票死佢，唔明白你讲乜添？对唔住。 哦，再做先票死，即系佢再入中联办。 哦，票死佢哦，即系。OK， 系咯。 会拍开两位，我一家不会投票，民建联一定不会叫朋友投给民主党，他们好怒气投了空票，我们是不会的，因为看到建制太不堪了。与民敢假设会再唔再入冇意思，如果中共话可以唔用831框架，你唔通唔同佢倾咩 ？Live life， 但近期泛民亦可能系中共玩两手。J P， 你而家应该点样帮班年青人，定系靠佢哋发挥？靠518，而家都唔够人，系入面等人数够先再睇啦。 哦，系咯，都唔够人。咁啊，嗰班年轻人，我觉得真系让子弹飞嘅， 让子弹飞噶啦。 即系你唔应该埋怨佢累咗，累到你唔生意啦，累到你可能解放军嚟啦咁样。我解放军嚟都系不惜一战嘅原因，即系佢而家系博弈嚟嘅。其实佢解放军嚟香港咧，系好大嘅问题，好严重嘅。其实呢样嘢对国际嚟讲，但系问题咧，今日就有人怀疑发现有啲便衣解放军， 哦、 解放军已经入咗嚟啊嘛。即系究竟嗰啲。是鬼的，不单止是差人添噶啦，可能是解放军着咗便服咁样，咁所以咧，你下次咧，即系见到一班差人或者冇 number 咧，你喂广州仔，咁有冇反应？惊一惊啊！喂，你閪仔落咗嚟做咩？唔揾我饮茶咁样，睇下嗰啲人有冇反应？ 试一试啊，可能 系啦，试一试，同埋即系讲啊，老母閪咁嗰啲，即系如果佢觉得同声同气嘅，佢有个特别嘅表情嘅，即系呢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真系。 331又含泪投票，惨。 咁含泪你可以觉得含泪嘅，你觉得打仗咪唔使含泪咯？即系含泪系好大件事咩？喂，你对于大是大非你唔含得泪咩？我都含泪咁又点啫？我都含泪投咗刘小丽啦。 留人生子恶行善，慈悲平等，为官员起，无常无我，思国博士的座右铭。抄518，其实你睇啲记者会做得几好，同政府比好太多。 嗯， 哦，咁样呢啲就好明显啦。因为警察事实上 读得书嗰啲都我谂都未必够胆企出嚟。 唔系啊，佢冇理据，因为我睇到佢唔关事个人嘅质素，你又冇理据开 嘅， 系咪先？你冇理据开咩嘛？ 唔系问题就肯企出嚟嗰啲咧，佢可以义无反顾咁样。 啊，咁系，咁系，咁系。 即系未必，即系你话斋都啱，即系未必同个、嗯、个能力有冇关。 嗯 即系佢讲埋啲嘢，自己都唔信，佢搵啲人都笑出嚟咯。最主要系 真系噶， 人都笑企出嚟咁样， 必然噶啦。你睇到个情形就知啦，系咪呢啲咁啊？你咁啊睇嗰个情形嘅话， 系 人哋问嗌佢，你讲系定唔系都唔敢答，咁你咪知咯。 真系好卵惨嘅，真系，即系证明佢系仲有道德底线嘅。 系啊， 如果俾六八九嗰种人咧，佢咪答你， 答你 咯。我鸠讲唔得， 冇 系啊，冇咪冇咯。即系问题，即系证明呢啲人仲有个底线。但只不过选择咗做鬼啫。 嗯。 抄518，其实你睇啲记者会做得几好，同政府比好太多。抄518年登记 ，Live Life 广州仔，哈哈哈。语文含泪好过含。抄518 P P R B， 日日都唔做功课出嚟俾人插。抄518只系识一分 点。唔系做唔做功课，佢真系太过理亏啊！实在。 唔系啊，佢其实咧，第一有呢个记者会系错啦，已经。 系。 你边度咁多嘢讲啫？ 唔系佢就系唔系讲俾我哋听嘅，原来。 唔系我知我明，但系 咁所以你大家唔好睇啦，我已经唔睇啦，放弃、 啊。我冇睇噶啦，不过我就有接俾我睇，我就讲两句。 系。诶，阿邓武识。 Henry 由美国媒体今晚踢爆香港，用国旗催泪弹是高危险，是等同生化武器。 哇！ 系噶，系噶。 年轻人真系好高质，共产党冇理由睇唔到。向向坤先 ，B B， 张武识 ，M B， 邓武识。我嘅理解，年轻人唔使人帮，佢叫你帮，其实意思系要你配合佢行动，唔系要听你意见。 非常之 中啊，中啊，中啊，中啊，中 啊。喂，咁啊，大家。即系死都冇烂只，咁点算啊？人哋翻屋企啊，大佬。所以一啲Sir已经真系好唔话得噶啦。平时十二点就已经喂探长顶唔顺，第一件咁样。 唔系今日可以嘅， 但系而家系哇，顶你啊！十二点半。 唔系又。 香港北角游行差馆形势 ，Man One 现在班年轻人要点做先可以还民心先最紧要。 还咩民心、啊？ 其实咧，或者我用翻我同佢哋倾嗰个态度咧，其实喺佢哋心目中咧，佢哋嘅民心啊，覺得喺我哋成班起血喺嗰度，佢已經係民心嚟噶啦。只要你講到要計算咩我都同阿探長講過，即係民意逆轉呢樣嘢咧，係一個好古老嘅態度嚟噶。咁 唔係，但係佢存在。 難聽啲講句，佢真係逆轉，咁又如何咧？ 但係佢真係存在啊嘛呢樣嘢。 但係你覺得點為之逆轉咧？ 逆轉咪就係影響，即係佢嗰自私嗰個層面又出翻嚟啦。因为佢觉得影响到自己嘅生活。 嗱，因为咧，我所知民意逆转咧就系、是，其实而家我哋打紧呢场所谓仗咧就系、是，好似六七年嘅，咁六七年嘅民意咧就一路都系支持政府嘅，咁而家咧好得意就系，大部分人都唔系支持政府，系反政府嘅，咁如果喺我哋嘅心目中有部分人系去支持翻政府嘅。佢自己考慮咯。 唔係，我其實上次200萬嗰次我已經講過，就係潑冷水式咁樣講啦。即係其實好多人都係 你唔使潑冷水啊！我有實例啦，已經唔係我朋友落出去行，咁佢都好坦白話俾我聽，我唔係支持你哋噶。我即係第一佢個人利益。當如果佢閘門，佢即刻已經其實唔行噶啦。不過佢嗰次行埋嘅啫。 係好簡單，其實我舉個例咧，更加具體嘅。即係0371嗰成100萬人出嚟。今日嘅藍絲有幾多喺裏面咧？都講曬啦，即係你淨係為咗自己嘅著數嘅啫嘛。咁當然民主最開頭最 basic 就係爭取自己嘅權益，但係嗰啲人唔關自己事就撇㗎啦，中國人嘅特色嚟噶。咁可能好多地方咧，當你嘅民主寫咗入個法律嘅時候，或者成為個建制嘅主流嘅時候，咁嗰個地方咪會進步咯。咁但係香港人加上中國人嗰種基因咧，就係唔關自己事，你搞到我啊！即係你出嚟搞。冇問題，你唔好搞到我啊嘛！ 係啊， 呢個先係主流啊，其實咁所以政府搞到佢哋嘅時候，咪出嚟行咯。咁所以大家真係唔好咁浪漫啊，其實唔應該咁浪漫啊，即係令到自己嗰啲咩叫咩受損嘛，即係啲人咪話 disclose 咗自己俾人強姦非禮嗰、那個有個 term 嘅啲左膠，嗰、那個叫咩受傷害話，重複受傷害嗰類啦。 选开月记者会，其实系林郑同上面交代陈地主， 我呢个必然噶啦， 射得多催泪弹，民心就一路实。 哦，系啦，喂，咁啊，所以咪话咯，嗰啲人就刺激啲差人射催泪弹， 咁你又覺得佢哋又玩大咗，即係你點樣能夠滿意到你哋啲老嘢先？老實講，即係所以上一個星期二我哋嗰、那個嗰日開 live 咧，好有啟發性。 係啊， 因為我就係盤點翻究竟我勇武之後有咩著數，即係有咩成績出咗嚟咧？咁、有人講到啲嘢嘅喎， 不如咧我提議咧，大家睇下呢個星期嘅《鏗鏘集》啦，幾好睇嘅嗰個叫咩革命啊？时代革命啊， 系， 几好睇噶。佢讲咗两派嘅人嘅睇法， 系。 你听下啲靓妹讲嘢咧，佢话嗰啲和你非非，你唔好将自己纳入佢哋嗰度，佢已经同你分割咗噶啦。你唔同佢割席，佢同你割咗席。 系，冇错。 佢但系佢哋割席嘅方式咧，就唔系好似我哋咁，即系斩钉截铁嘅啫。 系。 你睇翻嗰套片啊。 派交咯， 佢唔系咁，系因为点解咧？佢哋嘅心态就 系、 我冇搞你啊，你和你非，你继续啊。系咪先？我哋行紧我哋嘅嘢。你唔好话将你嗰套摆我哋嗰度。 其实而家咪先进咗咯。 先咗。 但系2014年嗰班 系啊， 嗰班人成日话唔系，即系佢有黄毓民嗰种嘅嘢啊。总之我你唔跟我讲咧，你个口又唔跟我咧、你都系错嘅。 嗱，我讲一个黑社会历史你听啦，就系喺1978年咧，咁咧香港咧就喺喺观塘喺油塘咧有班14K 啦，即系14号咧就。即系睇唔顺翻老嘢，咁佢哋咧就开始自己起一个叫做好彩，即系我讲啲黑社会历史啊。咁佢起一个好彩咧，本来咧就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哋觉得嗰班老嘢咧就唔长进，即系做唔到嘢，边个俾人拉？当时我冇记错阿易中俾人拉咗，咁佢哋想另起炉灶。咁但系佢哋嘅方式就等于而家啲细路咁样，想自己带头，但系佢知道带唔到。但系佢都系光辉嗰段时间，到后尾咧，佢哋都去揾翻啲大佬倾。 诶，咪即系我讲到美剧咯， 咪咯，咪而家道理系一样嘅，就系话，我哋系用我哋去感化佢翻嚟同我哋倾，唔系我哋叫佢翻嚟倾。 系， 因为到目前佢哋都唔觉得自己有问题啊。 系， 系咪啊？ 错，即系都好顺啦， 好顺啦。佢话你睇翻嗰套片啦，嗰套咩啊？鏗鏘集啊，几好噶，你会感受到而家。个实际环境都几， 其实我个态度咧，因为未发生呢事之前咧，我都有个讲法，就系话，既然和你非，你哋即系后生嗰啲口中话唔 work 嘅，一定即系咩都做唔到嘅，咁你咪试下， 系咯， 勇武咯，勇武之后唔得先再谂。 唔系一嗱，如果有上过场嘅都知道，你想勇武都唔得， 系， 你冇资格，冇能力，你边够佢跑得快咧？ 系 吓，但系你而家我哋做个角色咧，已经啱噶啦。辅助佢哋啊，帮佢即系我出啲钱买啲物资啊之类。喺佢哋心目中咧，佢冇嫌你左手左脚。 系， 但系佢希望你唔好上去，因为佢都顾及你嘅安全。每一次啲细路都话你走先啦 ，uncle 你走先啦。咁呢个你睇得出噶。 系， 咁你会话佢哋而家会破坏我听到嘅，系破坏我哋整个运动。对唔住，呢个运动唔系你， 唔系你 唔系我嘅， 系 exactly。 我连黎智英我都改口，黎智英自己都改口，而家都改咗口。个运动唔系你唔系我嘅，系大家嘅。 系咯，即系我好简单，用个简单嘅数学咧，即系个持份者个嗰、那个唔系就讲人数， 系 讲几多年啊？ 系啦， 即系我咁样睇我通晒嘅，真系。 系啊，所以 即系佢哋领共产党领几多年啊？我哋叫做回归就系亡国奴啫，但系佢哋一世喎、啊，大佬。 唔系因为点解咧？你睇得到噶嘛？你。起初啊、黎智英佢哋好早讲咗啊，即系啲后生仔点点点，到佢而家都改咗口噶。我听到佢讲啊，因为唔可以话你，唔好话我，唔系话你嗰套嘅我同 但系我真系好可能呕心咧，真系太多社运专家啦，而家实在，即系我哋头先都倾过，啲阿姑唔到年纪咁少， 唔系有时好得意嘅，等于去赌钱啫嘛，都未知输赢，我梗系天花龙凤，即系等于跑马啫嘛。因为我当年喺荔枝角，人嗌我做荔枝角董彪。哇！讲到天花龙凤，我咪输到扑街一样嘅啫。唔系噶，你因为你系有人系有一个好得意嗰个理想，有个所谓前瞻啊嗰样。但系你唔好忘记你嗰个理想同前瞻咧，唔系一定系适合个结果个结果先。首先个结果唔系一定你想象中嘅。举个例就系话，当年点解有人买同德啊都要吞枪自杀咁？点解咧？就因为你嘅盘你嘅计算。太犀利啊嘛！我成日都讲，如果太计算都唔系呢班细路咧。 如果系就系计算嗰啲人赢晒啦，如果系咁。 系啊，冇错。 OK， 差唔多。 Mad Life 国旗催泪弹变沙内，两星期前几经见到伤有年轻人手脚中咗烟起大量嘅水泡。 嗰、那个系咪假噶？好多水泡。 哦，唔系假嘅，因为佢嗰样嘢系会有一个化学作用噶嘛。 系，但系嗰啲极端嘅图片嚟噶，好恐怖啊！真系。 系啊。 直头伊波拉病毒嗰套戏咁，但系只不过血泡人嚟。 系啊。 Paris Y 熊猫慢慢逆转紧啦，唔逆转就冇人着拖鞋落街啦。 哦，咁啊啱。啱啱。 系无再无的行为良好减刑 ，Live Life。 头先讲咗啦，唔 讲。Man One 因为近排升好多人讲变咗质，有好多都问现在有几多人再支持班年轻人，要交次200万以上再上街，真系会唔再有？ 哦，唔再有啦， 系啊， 呢个同意啊，同意。 中嚟顶廿三条，要靠两位。我都有朋友开始不喜欢作不合作运动，因为觉得他们阻佢翻工，要阻就去林郑到阻。我有同他们计，所以他们再多一次不合作运动，我啲朋友就好快不喜欢他们了。P W Richard Chan 吴兄仲好好记性。我 肯定 有同事都 忘 记了。 哦，你同事。我不知道。唔知系咪同事喎，我唔知喎。 受过嗰啲啊。 Louis Paul 探长，你说得好，对人真的是自私的，正所谓针唔吉到用，死唔知痛的。 咁咪就系咯，即系所以大家唔好咁快开心咧。哇，200万上街咧，代表个都代表自己嘅。 唔会嘅。 即系佢代表自己上街嘅啫。咁你又代表你上街嘅啫。大家热，大家。 唔系你其中揾到啲朋友系有200万上街，而系曾经嘅蓝丝，你听佢讲下，你咪知咯。 系系系。 你咪有个结论俾自己咯。你。你好明显噶嘛？ 咁所以千祈唔好沾沾自喜。 系啊， 距离成功仲好远嘅。喂，咁啊，今日多谢 Edison。 喂，唔好 系。咁夜都顶得到啦。咁首先都仲系 可以嘅，可以嘅，可以嘅，可以嘅，可以嘅。 喂，咁啊，咁你用望摸，因为差唔多啦，我哋要讲嘅嘢都讲晒。 睇下 次开专题啦， 开多次专题啦。 你唔舍得走，我都惊你揸车危险啊！ 唔会。 系， 我哋呢几十年揸车经验， 系嘛 ？OK， 好啊，咁多谢大家。首先咧，要真系要多谢翻头先嗰几位朋友，唔系 Super Chat，Super Chat 都有啊，好似系嘛？啊，有，康康啦，瞓咗觉啦，啊 ，Ultraman XO 96啦，同埋呢个Eva Liu， 咁另外有两位朋友咧，就系 PayPal 嗰度就 sponsor 咗9724嘅。咁嗰两位咧就系、是、阿小草啦，同埋一位啊好生面口喎，呢位真系，同埋阿亨圭 Chan 啊，亨圭 Chan 咩红威亨威 Chan， 同埋 Mi Lin 张系啦，喂，多谢你 啊，连住唔走嗰啲人 系咯，喂，仲系不停咁，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陪你磨烂只，我想 系啊， 趁地主一日未开，结果一日都未知胜负， 冇错， 有搵到搵次机会啊，搵次机会， 好正 ，Live Life 港珠两个字出唔到 ，Live Life 真系，点解咧？唔系出唔到，出到嚟， 出到咯，你咪出， 喂，咁啊，即系嗱，既然克服咗今次咧，嘢都 OK 啦，咁你随时想报名即系嚟咧，就同我讲声，咁如果唔系有啲咩特别事或者又已经叫咗人咧，都。欢迎 Edison 随时上嚟嘅，咁啊就好啦，咁啊喺度讲声 乱噏啊，唔好意思啊，有任何得罪啊，俾两分面，因为我好即系有话直说嘅人，我哋唔识，因为我冇嘢求嘅，我又唔求选。 嗱呢啲咁谦虚又学到嘢， 唔系真嘅，即系你哋欢喜，唔系你欢喜睇我嘅嘢，俾个 like 嘅，我好开心。 嗱，记住上去系吴广明。个专业，你就得吴广明，吴就系口天吴啦，广就广州嘅广啦，明咧就系明白个明。咁你咧就算你唔记得唔紧要，你嚟翻我个 page 嗰度咧，我已经 tag 咗佢，你随时入到咧就睇到吴广明嘅稿噶啦。咁佢出得几密下嘅都 ，OK， 咁好啦，再见，拜拜。你望住镜头先。 喂 ，hello， 拜拜， 拜拜，拜拜。